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欢迎收听 MJ 13，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我们回来了，第四季终于开始了。听众朋友上个星期可能都有去我们的 party 啦，就应该希望大家玩得开心一点啦，即我又不可以说一定开心的。这个 party 呢很紧凑所以呢就用了都几多时间，去到最后呢就比较赶一点，所以即系时间好似唔够啦，咁但系不过咁嘅，永远讲神秘学嘅嘢，讲外星嘅嘢咧，即系听众朋友如果好有兴趣咧，永远都唔够嘅。咁所以即系啲资料咧，我应承翻大家就会喺今季嘅 MG 13咧，将呢啲资料全部送翻俾大家嘅。咁等大家可以即系听翻一个 details 啲嘅 full story 啦。咁个 party 咧就有啲咩做得不足咧，就希望所有听众朋友原谅啦。其实都几辛苦嘅，原来搞一个咁嘅 party 咧，因为即系你要用咗好多好多嘅心机，好多嘅时间啦，用咗好多朋友嘅时间啦，咁同埋一众嘉宾咧就全部都系无条件地支持啊，咁啊抽身上嚟啊。就做好多 research 啊 presentation 嘅嘢咧，咁啊攞上嚟一齐喺度 present 俾大家睇嘅，咁所以即系希望大家支持啦，咁啊办得不足嘅地方咧，就希望大家原谅啦。咁啊，另外咧要讲讲少少嘢先，仲要讲多少少嘢先。咁啊，因为咧先前都讲过话 MJ 13嗰个 apps 咧，即系嗰个 Android 嘅 apps 咧。先讲咗先，啲听众朋友系咁问嗰个 apps 系咩平台出，咁其实就会出咗 Android 先嘅。咁Android 出咗之后呢，希望啦尽快呢就会出 iPhone 版嘅。咁当然大家听众朋友如果可以攞到呢个 apps 呢，咁有个好处嘅，即係会比正常嘅时间呢会快少少出街嘅。咁所以变咗就有利大家尽快听到 MG13 啦。咁如果大家话哎唔好啦，我冇智能手机喎，咁样继续留喺原网台度啦，咁仍然都会 MG13 继续喺度播嘅，咁样即係继续会喺原网台度连载嘅。咁啊，但系个 apps 咧就因为制作 Android 咧，原来制作 Android 真系好复杂嘅，因为要就部部唔同嘅机啦，又要就唔同嘅厂啦，每一部厂每部机嘅每一个厂每一部机嘅 setting 都有啲唔同啦，咁所以咧要做一个 apps for Android 咧，其实系原来系好复杂嘅，即系你 你就到呢一个牌子就就唔到另一个牌子咁样㗎。咁所以呢呢个系比较复杂。咁容许我哋俾多少少时间我哋。咁我哋差唔多其实已经埋尾㗎啦。咁仲有啲 fine tune 嘅工作啦。咁 Android 个 MJ13 apps 呢就应该好快可以同大家见面啦。到时就一上架我就会通知大家。咁就容许俾多一两个礼拜时间我哋。咁就可以 fine tune 佢就俾个好啲嘅 apps 大家啦。咁啊 ，iPhone 嘅朋友或者 iPad， 即系用 iPad 嘅朋友咧，就等多阵啦。咁因为呢一个 Android 嘅 Apps 出咗之后咧，咁仲要做少少功课，咁跟住咧就好快就可以推出 iPhone 版同埋或者 iPad 版嘅。咁啊，呢度讲完啦。咁啊，今日咧，如果听众朋友咧有睇介绍咧，就会奇怪嘅。如果你心水清嘅，你就会觉得，咦，咁得意嘅，点解今集会揾到呢位嘉宾嘅咧？咁啊，呢位嘉宾就大家有去 party 咧，就已经知啦，露咗面啦，已经啊，咁啊，大家知道咩样啦。咁喺街见到佢咧，就可以同佢打下招呼啦，或者打下佢啦，咁都得嘅。Adam， 系大家好， 系早晨啊， 早晨，早晨。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揾咗 Adam 嚟，啲听众朋友会问，喂，点解 MJ 十三从来未试过第一集就已经有嘉宾吓？咁啊，呢、這个背后个古仔咧就系、是、阿 Adam 同我讲，佢话卓飞。我真系好想试下做第一集啊！咁 多谢你， 系嘛？你咁同我讲啊， 系冇错。 咁我就同 Adam 讲话啦，第一集冇问题，不过第一集啲料咧就唔讲得少嘅，一定要劲嘅， 一定 要爆嘅。如果唔系咧，即系啲你知香港嘅听众朋友有阵时系香港人，你知好叻批评噶嘛？ 系冇错。 咁佢哋就会话系咪你哋冇料啦？系咪即系啲料好似削咗啲咁样？咁会唔会系你哋啲资料唔够啊？咁？咁啊，正话喺下低，Adam 咧就俾 iPad 度咧就俾我睇咗一个 list。咁我睇完个 list 之后，我就已经第一时间我得啦，我拍台我话掂啦 ，Adam， 嗯， 信你噶， 冇错， 应该够噶啦咁。 嗯， 咁今日嘅题目就讲 Buildable， 冇错 ，Buildable。OK， 系。 咁但系讲 Buildable 之前，你好似系有啲嘢要回应噶嘛，系嘛？ 其实都唔少嘅回应嘅，但系即系应该一个分享啦吓，即系早一排啦，讲紧系即系一个月之前嘅事啦。咁即系我有个朋友嘅朋友吓，就因为开头患咗感冒嘅， 系 咁就入咗医院，咁就医嚟医去医唔好吓，咁然之后咧，咁就个菌咧就去咗个肺度，就去咗就变咗肺炎吓，开头咁都不以为意嘅吓，都冇乜嘢啊吓，咁就 sorry， 不以为意呢一句嘢通常就喺鬼故嗰度出现嘅啫嘛， 系嘛 ？OK， 即系见咗佢只手， 我谂我又伸出嚟用词， 喺梦墙度伸出嚟，跟住我冇啊，不以为意嘅。 其实不以为意咧，就系即系佢，我谂佢同埋佢屋企人都觉得佢唔 expect 冇咁大件事。 OK， 系啦 ，OK， 咁就入咗 EU， 入完 EU 之后咧，咁边间医院唔好讲啦吓，唔方便讲啦。咁入咗 EU 嗰个医生就话冇事嘅 ，OK 嘅吓， 肺炎都冇事。 佢意思肺炎冇事咧，就系话佢唔需要去入 ICU， 即系佢会留院观察。咁我听讲就留咗几日医院嘅。然后之后就被 discharge 咗。discharge 咗，即系翻屋企休息咁样。咁翻到屋企休息之后咧，有一晚就发好高烧，讲紧好似唔知104、105啊嗰啲烧咁样，咁啊即刻就又赶入医院啦，又睇个情况啦，咁当时当刻咧就已经个医生或者医院方面咧就已经唔俾佢走啦，已经唔俾佢走，咁就要留院啦，咁个情况就急转直下，咁就由即系一个好严重嘅肺炎，直头系 all the way 都系即系喺 ICU 嗰、那个。个病房度，咁就又搵氧气去呼吸啊，咁又插晒好多嘢，即係我喺我朋友嘅口中听到啦。其实呢个人我唔识佢嘅，但係点解我要咁即係讲呢样嘢俾大家分享呢？即係我时都觉得我听完之后真係好 shock 嘅，即係世界嘅嘢或者你身边嘅事物，其实真係世事难料啦，应该咁讲。你听日真係唔知听日发生咩事。咁讲返嗰位朋友啦，入咗 ICU 之后，我諗应该係三个星期至一个月到啦，咁就走咗啦，咁佢唔系一个六七十岁啊，七八十岁嗰啲老人家， 好后生， 系讲紧系三十出头嘅一个，我可以叫壮年啦，壮年嘅一个男人啦，有 family 嘅，佢有个女女嘅咁样，咁所以都听咗之后，即系我自己好心酸啦，即系虽然我真系唔识佢，但系即系我听到即系话，即系佢留低个太太。 留低个女，咁我觉得即系冇，即系好无奈咯，好无奈咯，真系吓。咁冇啊，其实我想宣扬一个信息俾大家，就系话珍惜眼前人咯吓。你拥有嘅嘢，你唔需要大富大贵，你唔需要好有钱。 嗯， 你拥有一班朋友，你拥有一班屋企人系喺你身边。No matter， 譬如而家你都知好多年青人星期六日都系同啲出边啲朋友去 VV Red Red 啦咁。我时喺我公司咧，我都即系廿零岁嘅同事啦吓，我时都同佢讲，俾啲时间，即系唔需要去日日去见个面，但系即系你都知一 wild time 我都试过吓，我试一两个星期，可能我屋企人见唔到我，但系我 go through 咗，唔止系呢件事啦吓，当然我之前有好多嘢啦，咁当然唔想喺度一一讲啦。咁我时都同啲同事讲，就系话有时间嘅星期日吓去搵个时间系啦，饮餐茶或者行下街，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幸福嘅事嚟。 系啊，因为香港人咧开始已经系。偏向咗非常物质化， 呢个绝对绝对赞成， 即系 绝对同意。 我成日都同阿 Claude， 即系阿毛讲，即系话，喂，系啊，即系唔系讲话生与死嘅问题，而系都讲啊，好简单，即系大家不停喺度追。而家你大家经过地铁站都知嘅，其实个个月都有新嘅相机出啊， 系 啊，个个月都有新嘅手机出啊， 变咗奴隶咯。 即系基本上啲人，你发觉啲人系为咗。香港人啦，尤其是香港嘅人啦，即系好多系为咗物质而去生活嘅，即系佢拥有部新相机，咁好开心，可能开心咗一个礼拜， 系冇错。 咁跟住到第二个礼拜就会用够钱去买新手机， 冇错。 咁啊去玩佢玩翻个零两个礼拜， 啱啱。 咁跟住再下个月就剩翻啲钱就再去唱 K， 冇错。 啊，咁啊开心下咁样，唱完 K 跟住又有新手机出，又有新相机出啦， 又追啦， 又追啦。即系你会见到其实而家个物质世界系即系。催眠啦，我哋好紧要，我哋好似去到咩时候咩嘢都要买嘢嘅，即系要买嘢为开心嘅。咁其实呢个大家可以真系认真去谂一谂啊， 去思考下呢样嘢。 开心系咪净系真系物质世界呢？ 精神方面都要 嘅。系啦，即系譬如就 Adam 咁讲，你身边嘅朋友或者你嘅家人或者你即系你重视嘅人，其实喺你身边。咁当你谂翻下咧，其实你觉得自己已经系好幸福 的。非常之。 其实香港人系好幸福噶啦， 已经系好幸福，系啦。因为其实依家周遭嘅环境，譬如你睇下埃塞俄比亚，可能你睇下中东嘅地方，时有战乱、战争，忽然之间抌个炸弹嚟，又炸死几十人。 系。 我哋已经系唔会 suffer 喺呢一啲嘅原因度噶啦，已经系系咪先？ 冇错，即系当然啦，即系世界永远都可以更加好。 系。 政府永远嘅做嘅嘢都可以更加好嘅，因为。如果佢做得好 perfect 嘅，其實根本唔需要個政府喺度。 啊，唔需要啦。 咁即係有位學者同我講，政府嘅責任咧就係要做一個唔好嘅社會出嚟，咁你先永遠有佢需要啊嘛。係， 冇錯。 即係呢一個 concept 啦，係嘛？咁但係同時間亦都咁講，如果我哋真係太過俾物質去 控制 奴隸住我哋咧，咁其實我哋就一步一步咧，我覺得嚇，我自己個人覺得嚇，就一步一步就跌入去魔鬼嘅手入邊。 其實正正。就是我哋讲嘅 topics 啊， 系啦，冇错啦，即系呢个系我真系嗱，好少喺 MG 十三，即系卓飞讲自己嘅感受出嚟。 嗯， 咁可能啱啱即系做完个 party 啦，咁啊有产前产后抑郁症啦，咁啊所以咧 有少少空虚， 唔多唔少咧都系啦，唔多唔少咧都多咗啲心底嘅说话同大家讲啦。咁啊希望啱啱开始听 MG 十三嘅听众，即系唔使惊嘅，我唔系集集都讲呢啲咁闷嘅嘢嘅，先前嗰度咁多 season 都冇乜点讲，咁你可以听翻啦。咁啊今集讲完，下集都唔讲噶啦。咁、但系即系都希望听众朋友可以真系用个心谂清谂楚你生活嘅意义系乜嘢啦，即系人生意义就好复杂嘅，个哲学系 你追求哲学啦，有啲人追求宗教啦，有啲人追求精神上嘅嘢啦， 系啦。咁但系你就算觉得呢啲太闷，唔追求咧，都唔好追求新嘅手机同埋相机嘅、 新有啲人就新咯，就叫 New Age 追求，就唔系新手机咯， 系啦 系啦。 咁、所以呢个咧就希望大家咧可以真系谂下啦，或者用个字反省下啦，即系我哋究竟我哋嘅生活究竟系为乜嘢咧？即系。你去认真谂下我生命嘅意义系乜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原来。你听 MG 十三系好有意思， 系啊， 卖下广告啊，其实你会发觉系好有意思嘅。个原因系因为，即系你会再接触多啲唔同嘅嘢，甚至你喺留喺原网台度听原网台嘅节目咧，你都觉得个意义系大啲，因为你唔系再做一个普通嘅香港人， 唔係再追求物質，唔係物質嘅奴隸啦。 嗯， 即係你會追求係另外一樣層面嘅嘢。 冇錯。 咁我希望如果有機會下次再開 party 嘅時候，咁當然大家朋友可以同我講聲。阿卓飞，我听完你嘅节目，我令我个生命有好多改变，咁我会好开心嘅。 唔系，我都好开心。我想用一两分钟嘅时间，我讲少少我嘅感受啊。个 party 嘅气氛非常之好。嘉宾绝对除咗我之外，绝对劲嘅，绝对真系劲嘅啲料。OK， 冇咁讲， 冇。咁之后，我会觉得就因为自从嗰个 party 咗之后咧，我收咗几个 message 咧。唔系话因为我去讲呢样嘢。佢嘅 message 讲啲咩咧？佢话：诶，多谢你 Adam， 俾我可以有个新嘅思维，对于光明会同埋共济会嘅一个睇法。其实我谂我第一集已经讲过，我唔系想讲啲乜嘢出嚟，除咗系我讲嗰啲阴谋论以外嘅嘢嘅话咧，其实我就系想话翻俾更加多人听。个背后其实喺香港人，你都知香港人中意揾食，中意去物质嘅嘢，但系忘极嘅话咧，佢都唔会知道究竟佢嘅背后或者佢身边发生啲咩事。 冇错，吓，冇错。 咁我谂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平台啦，吓，俾我哋去俾一啲另类嘅资讯啦，俾佢哋知啊，咁样咯。 系啦，咁啊个 party 就完啦，咁即系已经完咗啦，咁啲朋友已经话喂，几时再搞？咁啊，迟下先，因为真系 好攰 嘅，系好辛苦 ，exhausted。 即系你见到我走上台坐足一晚，其实我连去厕所时间都 系啊，我见到， 即系 嘢都冇食过， 冇嘢都冇食过，其实。咁当然我哋冇食啦，因为啲嘢食根本都唔够啦，已经吓。咁同埋，其实你会见到我喺度好辛苦忙紧，你见到啲嘉宾喺度分享紧嘅同时，其实背后。在后面做嘢嗰班朋友吓，嗰、啊、班工作人员 啦，幕后班功臣真系功不可没，系 啊， 冇错。 阿 毛啊，阿师兄啊， 阿 Claw 啊，后生啊 ，Grace 啊，嗰啲 Ella 个家姐，即系其实背后好大班人喺度，喺度为大家做咗好多嘢。其实佢哋走走只只，个个完咗，其实只脚系痛到不得了。咁即系呢个系我好感激嘅，因为佢哋有啲嚟帮手嘅朋友，甚至系俾埋钱入去个 party 度添嘅。咁啊，除咗帮手之外，佢哋都有俾钱出嚟。咁但係冇嘢食喎，佢哋所有工作人员係冇食过嘢嘅，其实 唔紧要啦，一晚半 吓，所以即係我会好感动嘅，我会多谢佢哋嘅， 大家都係为咗做好件事， 系啦，即係当然可能係个成个 event 啦，即係真係俾我发少少牢骚，因为我今日会比较细节大家噶，唔使担心吓，咁但係即係俾我讲多少少，即係唔系牢骚啊，即係俾多少少大家 感受啦，感受 知道咧， 系啦， 嗱，其实有听众投诉嘅，有嘅。你记得我哋有派啲问卷出去嘅 ，OK， 嗱，因为第一有百几人啦，咁啊收翻系一半嘅啫个问卷，哦、即系唔足嘅，系一半嘅啫，咁有一半人冇俾问卷出嚟嘅， okay, 即系冇交翻个答案出嚟，咁其实有啲听众朋友系唔满意嘅，咁我理解嘅唔满意嘅地方，其实嗱，你问我个人，我自己卓飞本人咧、其实我唔满意嘅成个 event，如果系十分满分嘅话咧、其实我会觉得系四五分嘅啫， okay, 即系我个人唔系我想我个人嗰样嘢。 但系啲听众，我想知道唔满意啲咩咧？ 嗱，唔满意好多嘢啦，第一食物唔够啊， 最紧要嘅嘢啦， 食物唔够啦。咁因为即系有啲人都话，喂，其实应该系够嘅，我哋预咗个份量系够嘅。咁、但系有啲听众真系攞好多啦，攞好多食物啦。好似堆沙包咁堆啦，咁但系食唔晒嘅，其实系浪费咗嘅，即系收翻翻嚟，其实唔食嘅时候收翻系有啲浪费。咁呢个嗱，呢个就系正一般香港人正常嘅嘢嚟。嗱，我唔系批评乜嘢嘅，理解呢个系理解嘅。咁但系亦都同时间就系有啲食物就浪费咗嘅。 冇咁样， 系啦。咁其实唔系几好啦。呢个第一样嘢啦，食物唔够啦，场地唔好啦，有啲觉得太黑啊，有啲觉得冷气太冻啊，咁样。咁亦都有啲话好多烟味啊，咁其实唔使担心，其实现场冇人食烟嘅。只不过咧呢个餐厅其实实质呢个餐厅咧系一间barbecue 嘅 烧烤 嚟嘅，所以大家身上嘅烟味唔使惊，你身上冇尼古丁，只系有 烧烤 嘅 味 道， 系啦。 咁但系我都开心咧，即系有啲朋友好 appreciate， 即系我哋安排咗素菜，安排咗有肉咁样，咁分开咗。咁其实我已经尽咗我哋嘅能力，希望尽量做到可以体贴到大家嘅。咁希望大家都继续欣赏呢样嘢啦。咁但系如果有啲咩做得不足都系俾卓飞喺度讲多句，即系抱歉，下次再搞会做啲嘢，不过要下次要等一阵啦。 OK， 死咁滞啦， 系我都觉得你而家你个样咧，其实系一个倦容嚟。 我而家最后就系死噶啦，已经 okay, 我已经瞓咗两日噶啦。 嗯嗯， 好 ，anyway， 今日开始今日嘅题目啦， 系 Bilderberg 其实。即系有啲人可能知噶啦，但系当然预备有啲听众真系唔知嘅。 讲讲咩叫 Beautiful 先。 好啊，嗱，或者我开头讲翻点解我今集讲 Beautiful 啦。 好， 头先讲过早几个 season 咧都系讲共济会、光明会，咁我收到好多个网友都话都有兴趣去听Beautiful 同埋 Rooftop Family 嘅一啲嘅事啦，咁样。咁、我谂下，其实都 OK 嘅，因为咧出边之前咧都有啲人讲过 Beautiful 嘅，但系就唔系讲到咁深入。我哋今次讲个深入啲，系啦，嗱，我唔嗱，我知道你想讲咩嘅，我明嘅。嗱，我唔系话踩对方啲人，因为佢哋即系佢。 嗱，我冇咁讲啊，你自己 你个笑声同埋你个笑容， 我眼神 系你嘅眼神。系啦，我觉得唔系咯。嗱， 点样讲都唔够 Adam 呢个祖师爷劲啦。 冇咁讲，冇咁讲。嗱，其实咧，佢哋嗰边因为 topics 太多啊，咁所以咧，佢讲嘢咧就赖住又过，赖住又过，即系等于嗰时我讲 Freemason， 即系有啲人就话系啦，喂，你愣少少光明会，咁你讲咗共济会，咁愣少少光明会，我觉得唔动听咁。咁今次点解我会做咗成两个星期嘅 research 咧？因为我头先阿卓飞都讲过啦，就系话我有个 list on hand 嘅，咁个 list 一阵间我都会分享俾大家听，究竟嗰个 list 入边嘅人啦，吓点解会参与啦，或者甚至乎点解 Beautiful 呢个 group 嘅人点解会去邀请佢哋去嚟呢个会议开啦，咁样，咁或者讲翻少少啦，就系、是、Beautiful 个前身先啦，嗱 Beautiful 咧其实喺呢个世界咧就已经好几十年噶啦，佢由1954年开始嘅，佢每年咧。都会有会开嘅，嗱 ，Beautiful 呢个名点会命名嘅咧？就系、是、因为嗰个时1954年咧，每年都系5月、6月倒开嘅，唔、定嘅，但系都系呢两个月啦 ，either 系5月或者系6月咁样嘅 ，OK。咁 Beautiful 呢个名点会嚟咧？就系话佢哋第一年去做呢一个嘅 conference 啦，或者叫做个 meeting 嗰个时候咧，就咁啱得咁巧喺呢个嘅荷兰，一个名叫 Atom 嘅人，即系一个 Atom 嘅地方，咁有个酒店咧就真系叫做 Hotel de Beautiful。 系， 咁所以 酒店名， 酒店名嚟嘅，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佢就依一个，我谂可能简单啲啦，会觉得哎呀，唔好咁烦啊，唔好谂咁多嘢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用咗酒店呢个名嚟做命名咁样嘅。咁嗰阵时咧，其实第一届啦，叫做吓佢哋嗰个 committee 嘅 chairman 咧，就叫做 Prince Berhad。 Prince Berhad 系啦，或者有啲人叫 Prince Berhad。 嗯， 系啦 ，OK。咁好多譬如 Wikipedia 啦，或者甚至乎其他嘅网网址 咧，你要讲多翻少少中文啊，维基 啊，对唔住啊，维基百科咧，其实你睇到咧一样嘢咧，就系佢都系第一个去做呢个 set up 呢一个嘅 呢个 group 一个 group 嘅人嚟嘅，冇错啦吓。但系其实后边咧，佢有一个波兰嘅人，个波兰人咧就叫做Riediger。OK， 系 Riediger 呢个人咧，其实咧系先至系佢幕后嗰个嘅策划者。 OK， 系啦，咁 即系个主脑系佢。 系啦，咁可能好多人会问啦，咁究竟呢一个嘅会啦，其实系 for 咩嘅咧？咁样，其实咧呢个会咧开头咧系只系会系叫做反美嘅啫，佢将 反美啊， 反美系啦，佢将欧洲嘅势力 系 去集中埋一齐 系。 然后之后去讨论国家大事，欧洲话讲紧系within欧洲嘅国家大事。 呢开头呢个系几耐嘅事话？ 1954年， 1950几年嘅年代，佢哋最初系个目的系一个集合欧洲嘅势力， 系啦， 去反美， 冇错啦，去反美。 OK， 亦都而家嗱，大家都知道啦，欧罗而家都叫做好普及啦。其实当时1954年嗰个时候咧，佢哋已经系想将欧洲嘅货币统一化。 嗯。 咁然后之后统一化之外咧，佢仲要想将欧洲，佢想 form 一个叫做European 嘅 one government。 佢、 okay. 想系喺欧洲嘅一个地方去推举一个 one government 一个政府，去统理或者统治一个成个欧洲，冇错啦。咁所以呢个咧，其实好多人都话咧 ，EU 即系 European Union，、其实嘅前身嚟嘅。 OK， 系啦，冇错啦。 OK， 咁呢个 Beautiful 当初即系初初成立，嗱，我想问多少少资料先啦。咁、佢为何当初要有个反美嘅目的咧？ 嗱，因为其实1954年嗰个时候咧，我谂大家清楚，其实欧洲同美国虽然就叫盟 盟国啦，啊，大家都系即系叫做 盟友啦， 盟友啦，啊，但系始终喺金融啊，或者甚至乎喺政治方面，大家个立场都会系唔同嘅。讲，多少少，喺出边嘅资料显示就系话，Bilderberg 系1954年出现啦， 嗯。 但系其实 Bilderberg 有前身嘅， 系 其实 Bilderberg 嘅前身咧。英文咧又叫做 Venetian Black Nobility， 咁其实 Black Nobility 呢个名咧，其实就系叫做圣殿骑士。嗱，呢度就唔多讲啦，因为如果再讲圣殿骑士啊，或者玫瑰十字团嗰班咧，又系另一个 story 或者另一个 issue。咁，我谂如果啲网友系熟神秘学嘅话咧，都知道其实咩叫 Venetian Black Nobility 嘅。 唔知道就要留心下个 season 啦。 系啦， 留翻下个 season 先讲。 留意啦，系啦， 留意住先。 咁呢个系真真正正 Bilderberg 1954年之前嘅前身嚟嘅。 嗯 ，OK， 好啦，咁讲翻后边啦，打后嘅日子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嘅体系啦，或者呢个 group 嘅人咧，佢哋唔会 invite 咩人咧？其实咧，佢哋唔会 invite 咧，有三种人咧，叫做佢哋唔会邀请嘅。第一，非洲。第二，北美洲。第三，亚洲。 你意思嘅人系地区性 ？sorry， 我讲错咗，系南美洲。我头先讲南美洲系北美洲。 你讲北美洲？ 北美啊，对唔住啊， 系南美洲。 南美洲系啦，我头先 墨西哥啊， 嗱，墨西哥 啊， 墨西哥又第二个 issue 啦。应该会讲嗱，墨西哥咧，虽然喺 geographically 咧。佢系属于南美洲嘅， 系， 但系咧，你有冇听嘅 AU 呢样嘢啦？好少人嗱，呢、這个我要 share 嘅，应该我谂嗱，我谂阿卓飞系咁撩我啦，就应该唔咁够时间。我应该会 share AU 呢样嘢啦。嗱 ，EU 大家都知啦，吓欧洲共同体啦。AU 系咩嚟嘅咧？嗱，其实得三个国家嘅啫。AU， 应该我谂，如果我唔 阵间再阵间再 系啦， 系 嗱， 我问翻你就个问题，我就讲紧个问题系， 我会邀请边三种边三。个 region 嘅人应该咁 讲。你意思系个 region 嘅人定系个肤色啊？你意思系唔关肤色事， 唔关肤色事嘅嗱。因为嗱，我唔可以用肤色嚟去 classify。因为嗱，讲真，北美洲你知啊，美国、加拿大、北美洲啦，系咪？南美洲你知啊，譬如波多黎各啊、智利啊，嗰班就 系 南美洲。咁虽然肤色有少少唔同，但我唔想用肤色，我用 region 咧，即系喺地理上嘅 region 嚟讲咧，三种嘅啫。亚洲啊，佢讲一次啊，唔好意思啊，如果啲听众觉得话你讲嘅系乜嘢啊咁样，亚洲。非洲同南美洲， 系 依三个 region 嘅人系唔会邀请嘅。 OK， 纯粹就系北美洲同埋欧洲， 冇错，冇啦， 冇啦，就系呢啲咁啦， 系啦，冇啦，系啦， 好 ，OK， 咁点解咧？我咪住先，点解咧？我哋阵间休息一阵，因为我都话啦，你一跳跳第二 part， 你唔知道我哋讲乜噶啦。好，系咁，阵间翻嚟 ，OK。 翻嚟第二节 MJ 十三，正话又喺一个好短嘅 break 啊，呢个短啲嘅， 好短啊， 好短嘅 break 入边咧就讲咗好多嘢啊，即系我想话俾大家听 ，MJ 十三真系长到长有，因为实在太多嘢要讲啊，好多嘢讲啊，大家唔使惊，去到 Season 4之后仲有冇啊？系咪唔做啦？唔会嘅，一定会有嘢大把嘢讲。 我哋讲到 Season 十五噶啦，其实 系啊，冇错。Adam 嘅料已经够去到 season 十五，即系正话就咁讲。其实啊，即系而家线少少俾大家听啊。可能呢个戴安娜 Princess Diana 嘅死啊，都可能系同唔系可能系嘛？你已经肯定咗同 Illuminati 有关， 肯定 亦都好有可能同呢个外星人呢个 Reptilians 嘅 bloodline 系好有密切嘅关系，因为佢曾经同佢嘅助理讲过一句。They are not human, you know? 咁、即係讲过一句咁嘅说话。当然知道详细就第时再开一集讲啦、 嗯。 好啦而家讲返呢个 Bilderberg 先。 嗯。 Break 之前讲过有样嘢叫 AU。 係啦 ,AU。 就、okay、有样叫 EU。EU 大家知咩啦。 清楚啦。 即系 EU 其实系欧洲嘅50个国家岛去 form 一个叫做欧盟啦， 系欧盟 系啦。咁其实除咗欧盟之外咧，就有一啲人可能如果譬如知识政治啊，或者即系睇世界嘅大事嘅话，都知道咩叫 AU。嗱 ，AU 其实好简单嘅啫，喺北美洲有三个国家组成嘅，就第一就系美国啦，当然啦，第二加拿大，第三就系墨西哥。 哦，所以。正话讲到就系墨西哥其实都会被邀请入去呢个 Bilderberg 里边呢个 group， 冇错。头先讲过啦，咁多年入边，佢哋都会 invite 一啲好显赫或者一个好对世界嘅政治啊、经济各样嘢有影响嘅人啦。咁系咩咧？当然一定系国家元首先啦。 系 国家元首之余嘅话，就会有啲大公司嘅主席啦、老板啦，譬如for example， 譬如 Microsoft 嘅 Bill Gates 啊。或者头先我俾个 list 俾你睇，有好多啦吓。 个 list 就不对，但系个 list 已经唔 update 噶啦，系咪？ 嗱，依个 list 咧，其实 嗱， 跟 住我想问一样嘢先。呢个 group 即系话，其实系有班人，即系开咗呢个 group 啦。咁就邀请每年都邀请一班人嚟开会。咁开会个内容系讲咩咧？即系未来嗰年点样影响呢个世界？ 嗱，系啦，嗱，你应该用两方面去睇嘅。第一方面啦，因为呢一个 group 啦，唔似 Illuminati 同 Freemason 咁嘅 ，Freemason 都 OK， 即系起码之前我都讲过，有一个地址啊，有一啲石雕啊，吓喺机场度啊，你知道啊，原来 真系 有个 group 啦 出现嘅吓， 有个名册啦， 冇错啦。咁其实 Bilderberg 都系一样嘅，虽然咧 mainstream media 即系主流媒体咧，其实就唔系咁广泛报道嘅，点解咧？因为其实佢哋都系操控紧一啲嘅主流媒体， 系。 但系你都知道有一啲叫做 anti-NWO 嘅人嘅，即系反呢个嘅 New Order 系啦，即系呢个反呢个嘅新世界秩序嘅人嘅。咁佢哋会收到好多风啦，吓几时喺边度做啊，上嘅各样各样啊。譬如今年咁啦，头先我讲过，每年都系五月六月噶嘛。今年而家录音呢一刻咧，都系未开嘅。但系我知道今年咧会系喺。美國嘅維珍尼亞州嘅 Marriott Hotel 開嘅，咁佢開嗰時 firm 咗㗎啦，佢個 會唔會就因為我哋爆出嚟，跟住佢就改？ 咁呢個就不得而知啦。咁 因為香港都有會員㗎嘛， 應間就會講啦，冇錯啦。 嗱，咪住先，我真係要問，因為我企喺一個嗱，當然我係知啦，但我仍然企喺一啲聽眾可能真係完全好陌生嘅角度去講啊，咁所以如果已經好清楚 Bilderberg 係咩嘅聽眾咧，忍耐少少，因為都想將呢個信息俾多啲人知道啦。咁 Bilderberg 佢開會，即係呢個會員，如果我今年，譬如舉個例，今年有機會嚇，舉個例啊，有機會叫到卓飛去開會嘅。 Okay. 咁其實係咪你入去開會，我真係可能開一屆嘅啫。我下一年可能冇我份噶啦。咁係咪即係話我已經係屬於 Bilderberg 嘅會員咧？ 会系噶啦，已经系吓嗱，我讲翻佢哋个 committee 先啦，佢哋叫 steering committee 系啦 ，S T E E R I N G 叫 steering committee。咁咧，其实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叫做 committee， 中文叫咩啊？ 即系核心嘅成员 系啦，可以咁讲 委员会、啊、 委员系委员会 exactly 系啦委员会。咁委员会咧，佢有啲 mission 噶嘛？一年会 pass 去嗱，譬如好简单，譬如我系有个 chairman 嘅，佢一个 chairman 佢唔系做一年嘅，可能佢做五年，有啲做十，而家有一个就做由2001年我记得，开始做起嘅，咁啊做到即系今时今日噶啦，都做咗成十几年。 Rockefeller 嗰啲咩永久会员嚟噶啦， 我当然啦，嗰啲就系啦。咁我可以咁讲咧，就系、是、基本上咧，就如果系当今年你系被邀请嘅话咧、其实有机会下年你都会系被邀请嘅，但系未必。呢、这个好 depends on 佢哋究竟点样做，同埋佢哋嗰一届， 或者睇你仲有冇影响力， 系啦，同埋嗰一届会讲啲咩啦？嗱，点解我会咁讲呢？因为咧，其实1999年咧嗰、那个 list 咧，就头先咧我讲嘅嘢咧就全部被推翻嘅。嗱，点解我会咁讲咧？头先我讲过嘛，佢唔会邀请南美洲、非洲同亚洲嘛， 系啊， 但系1999年嗰届咧。有亚洲地区嘅人，例如系中国嘅呢个嘅领导人啦，香港啦，新加坡啦， 香港嘅领导人你意思 系啦， 马来董生， 董生吓，董建华，冇错啦， 系啦，你乜顶咁细声啫？ 董建华啦， 系啦， 冇错， 董生 系啦，咁有新加坡啦，马来西亚都有嘅。嗱，点解会嗰届咧？1999年，如果冇记错嘅话，嗰届咁 specific， 点解要请亚洲地区咧？其实佢哋会见到。亚洲嘅 影响力， 个影响力第一 越嚟越大， 系啦。第二咧，如果大家冇记错嘅话咧， 或者冇善忘嘅话咧，就系、是、喺啊澳洲同埋纽西兰咧，其实个货币咧就开始一路一路冒起紧。 OK， 咁所以咧，佢哋就会觉得啊，呢个时间其实应该要请翻一啲亚洲地区嘅人士去参与呢个会议咁样。 系， 咁所以佢每年咧都会有一个叫做 agenda 嘅。咁、个 agenda 咧有啲即系譬如 WikiLeak 啦，即系维基解密咧，on and off 都会露一啲或者稍微渗一啲嘅 agenda 出嚟嘅。佢哋每年都唔同嘅、但系佢哋同媒体讲咧，头先我讲嘅有两方面噶嘛、自己有个 agenda， 同媒体讲咧，佢就话啊冇嘅，其实我哋开会咧只不过系分析一啲世界大事啊、政治啊，或者甚至乎一啲金融嘅危机啊，或者金融嘅政策啦、每一个国家咁样，就系咁样啦。 嗱，一路系咁扫个 list 去睇啦。是中国领导人啦、印度啊，即系嗰啲首相啊，全部都有啊，系冇日本啊，可能有咩日本转嚟转去，唔知邀请咗你入会，仲到开会嘅，你仲系咪做紧日本首相？ 系啦，甚至乎韩国即系呢个南韩 啦、 个总统都有嘅，其实系冇错啦。 OK， 即系全部都系一班即系 有我见到日本有嘅首相Prime Minister of Japan。佢个 last name 叫 Keizo,K-E-I-Z-O 咁样。 OK。 咁所以呢佢哋嘅情况呢就係话呢一个嘅会开嗰个时候其实佢每年头先讲过都系有一啲嘅佢哋自己嘅 agenda 嘅。可以咁讲返少少啦。其实国家与国家之间嘅利益冲突，我谂其实都会时时都会发生噶啦。 系， 但系 Bilderberg 咧，其实而家佢哋想奉行一样嘢，头先讲过啦，因为佢呢个会1954年开始咧，已经系想去 group 埋做喺 EU 啦，喺 Europe 嗰边咧，想 group 埋一啲嘅国家去做一个一政府嘅体系噶嘛。 系， 而家咧去到今时今日咧。就唔系整系呢个嘅 欧洲啦， 系啦， 就讲成个世界， 系讲全个世界啦，冇错。所以你要见到咧，好得意嘅。当如果你有即系留心睇佢哋开会嘅地方咧，佢选择两边嘅啫，就系欧洲同美国嘅啫。加拿大都有吓，因为有一两年咧，我见到咧系有加拿大有开会嘅。 嗱，我问一个问题先。咁如果你正话咁样去解释嘅话，我咪用一个咁样嘅睇法去睇咧，即系譬如话 Mason。就是在英国起源， 英国起源 到最后而家是美国啦，差不多叫 dominant 咗啦，喺美国， 喺美国啦，咁美国希望佢做到一个 one world government， 就由美国去 lead 嘅， 冇错。 而 Bilderberg 咧就是希望做到 one world government， 但系就由欧洲去 lead 嘅，系咪咁嘅意思咧？ 嗱，其实咧，我唔想佢话条线去界定，嗱会有 overlap 嘅。即系等于有三个饼，一个 Freemason 饼，一个 Illuminati 饼，一个叫 Bilderberg 饼。其实可能有啲听众听开 MJ 咧，可能会问喂 Adam 啊，喂你上次又话讲又话 New World Order， 呢个又话 One Government， 而家 Bilderberg 有 One Government， 其实对佢 overlap 噶，咩意思咧？就系话当你系 Bilderberg 嘅人嘅话咧，其实有机会系你 Illuminati 嘅。但系你系 Bilderberg 嘅话咧，有机会有啲就唔系嘅，唔系 Illuminati 嘅。但系你系 Illuminati 系咪一定系 Bilderberg？ 又唔系噶。 Okay， 你明唔明啊？可能系几个双重身份， 系啦， 或者三重身份， 三重身份冇错。 OK， 系啦 ，OK， 双重三重都有机会。 即系话其实而家讲紧有三个咁样嘅神秘组织， 神秘组织啦， 而三个神秘组织嘅其实都系希望做紧同一样嘢。 嗯哼， 所以只不过大家就会以为觉得啊，我系咁，因为有人问我噶嘛 ，Mason 同埋 Illuminati 有咩关系咧？咁嗱，你俾我重复，俾我重新讲多一句先，即系当然。好有可能有好多人身边或者我本身都有啲朋友或者係 Adam 本身都有啲朋友係可能係 Mason 嘅。咁但係佢哋话喂可能未必唔係你哋讲到咁邪恶㗎喎。或者唔係你哋讲到咁有冇嗰啲嘢㗎喎，我哋都唔係呢啲咁㗎喎。其实好有可能讲緊佢哋系一啲唔系核心嘅成员，而核心成员可能个目的系做紧呢样嘢。 系啊， 但下低嗰啲可能冇啊，纯粹系一个 brothers club 咁样咯。 绝对同意啊！ 即系佢哋未必唔系个，我唔系话所有你系 Mason 嘅人就要小心佢，而只不过系话有一班喺佢入边核心好核心嗰班成员，佢哋谂紧嗰啲嘢咧。 就做或者做紧嗰啲嘢咧，就系、是、我哋节目讲嗰啲嘢。 绝对同意啊！因为头先阿卓飞都讲过，就系话佢有个朋友系，即系佢 claim 已经自己系 Mason 嚟噶啦。但系我因为我唔识阿卓飞嘅朋友啦，但系我 through 阿卓飞都问过佢，我话佢系第几个 degree 啊？咁个答案就话佢唔知嘅，系嘛吓，佢唔知嘅。咁即系话换个说话咧，唔知咧。嗱，即係得罪講句啦，就即係等於即係一啲黑社會嘅架構咧，你都有一啲嘅叫做level 嘅 seniority 咁樣計啦嚇。因為其實你知 Freemason 係會 classify 33個 degree 噶嘛，咁、其實咧每一個 degree 你 promote 嘅話咧，佢要去高呼某一啲嘢或者一啲 test 咁樣。 唔係佢話俾我聽唔知，係我話俾你聽我唔知。 哦，你唔知 ，OK？ 但係佢唔講定係佢自己本身佢唔知 咧？我諗佢唔講啫。OK， 我諗佢唔講嘅。咁、我亦都唔想問得太深入，因為、即係我同佢接觸嘅關係純粹係講其他、其他古靈精怪嘅、反而就冇講呢啲咁嘅。 因為喺我立場咧，其實就對個 degree 越高。 就越核心啦， 系啦，同埋佢理嘅嘢越多，知嘅嘢亦都越多 ，confidential 嘅嘢又越多咁样嘅。 OK， 咁而家 buildable 呢个有冇咁嘅 degree 嘅分嘅？ 冇嘅，佢哋有一个 committee， 个 committee 系由39人组成嘅。 系 OK， 呢39人咧，好似你话斋啦吓 ，committee 咧就叫做 委员会， 系啦，以前都唔记得嘅字，委员会啦。每一届佢都嗱，每一届个委员会会唔会唔同咧？唔会嘅，但系请嘅人会唔同嘅啫。 系， 但系委员会系点？那个推举方法会系点咧？系佢哋嗰个嘅最大嗰个人，去推举每一个委员会嘅人嘅名单嘅、即系换句说话，即系小圈子啦， 直头唔使选举啦， 系啦，小圈子系啦，吓、okay, 香港咁啦，好似 系啦，咁就总之就 group 咗呢班人、就系做呢个委员会， 冇错。 咁呢个委员会咧就会揾一啲。影响到呢个世界或者影响到经济， 冇错， 或者有影响力嘅人， 冇错， 而去 join 呢一个会、去开会， 冇错， 而开会嘅题目就系我哋未来呢一年点样去影响或者去运作呢一个世界， 冇错啦， 即系话我哋而家嘅金融，我哋而家嘅所有经济，其实系 under control 嘅， 冇错， 唔系自由发展嘅， 唔系嘅，嗱。 咁即刻大家快啲买晒啲股嘅。 我可以咁讲，就係、是、我即係我都要睇下着呢个机会都要多谢我呢个朋友囉，朋友英国住嘅。咁其实佢都同我一样好鍾意神秘學嘅。 开得名嘅。 佢叫我唔好开囉。 咁开佢地址啦。 咁呢其实就佢 send 咗呢个 list 俾我呢，我睇完之后都好 shock 嘅，第一。第二呢，佢同我讲咗一句，佢就话其实而家我哋今时今日活喺呢一个嘅时代入面，我意思就话就算係我哋有呢一个嘅disaster， 即係有呢个嘅灾难，係啦，有个灾难或者金融有啲乜嘢嘅危机，甚至乎有一啲嘅好大型嘅 public event， 譬如例如係奥运啊、世界杯啊嗰样嘢。嗱，我听完我知，佢都觉得有少少匪夷所思嘅。 咩 欧联？ 欧联 吓，即系而家依排咁就即系又嚟决赛啦，呢、這个嘅拜仁对车路士啦，系咪先？其实佢讲紧呢啲咁嘅世界，佢嗱，即系你知呢啲都叫世界 event 嚟噶嘛，一多人睇，多人参与啊嘛。其实已经系铺排晒。 哇！即系边队赢？ 系啦，或者甚至乎几时有金融嘅危机， 已经知道了。 咁其实应该铺，佢哋全部已经铺排晒。 OK。 系啦， 即系唔系一个自然发展噶啦、 绝对唔系。 即系咩金融风暴啊？ 佢哋做嘅， 全部已经系知道晒， 知道晒， 系特登 plan 咗出嚟。 冇错， 即系我哋只不过系一个 true man show 嚟嘅啫。 冇错啦， 就摆咗落去一齐玩。 冇错啦， 系啦。OK， 即系嗱，基本上嗱，听完之后咧，可能啲听众会觉得哇，喺你哋。越讲越咁有危机感噶咯，嗱，我唔系话想危言耸听，我时时都每一集都有咁讲噶，但系呢样嘢系真系喺我哋身边系发生紧嘅。 OK， 就系由呢一 group 嘅人入边去控制晒，究竟呢场波边个赢？ 冇错， 呢个决赛边个攞冠军？ 冇错， 几时会有金融风暴？ 冇错， 几时个股市边个地区会升，边个地区会跌？ 冇错， 边个时段会边度发生地震？ 冇错， 边度有龙卷风，边度乜嘢海啸，全部其实已经系 plan 好晒 ，plan 好晒噶啦。其实已经系全部 plan 好晒。 如果你相信，卓飞先前或者其他节目有讲过，即系讲紧呢个气象武器，所有嘅灾难系可以 系做到嘅，系啦， 做到出嚟嘅话，咁呢一件事就成立， 绝对成立嘅，系啦。 所以呢，我想这一节呢，我想我都要要求卓飞要加多一节，因为本来平时是三节的。因为为什么呢，我应该会 share 少少呢一个同 Bilderberg 的密切关系一个人叫做 Jim Tucker。Jim Tucker 其实有啲人就叫 James 啦，有一个叫 James Tucker 嘅人咧，其实咧同 Bilderberg 好密切关系，但系点解咧？佢唔系嗰度嘅会员， 系， 但系呢位老人家咧，因为其实而家佢已经八十几岁噶啦，呢、 嗯、 位老人家咧由1975年开始至到而家， 嗯， 一路去研究紧 Bilderberg 究竟带嚟嘅世界嘅影响有几大？究竟你呢班人，好似或者头先我讲过啦，每一年佢都会邀请百二人噶嘛，究竟呢百二人每年？有冇咁多嘢讲啊？或者甚至乎你讲緊啲乜嘢啊？究竟其实会唔会影响我哋嘅叫做生活嗰个节奏啊，或者生活个模式啊咁样呢、 嗯、 其实佢 find out 到出嚟呢佢都 come out 到一啲 conclusion 嘅。咁头先我都即係 break 嗰时都同阿卓飞即係做嗰个 sharing 啦，就係、是、其实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一个叫 one government， 当如果一个 one government 係可以控制到咁多个国家嘅石油同財金， 嗯， 其實你已經可以玩曬， 嗯， 嚇。當然佢喺嗰個驚險嘅過程，因為點解咧？佢係真係入去去偷影、去偷拍，究竟有咩人參與，或者甚至乎究竟佢講嗰啲乜嘢？咁喺個過程之中咧，我講少少啦，就係、是、會有。 唔好講少少啊，仲有好多時間啦， 仲有好多時間。 係啊 ，OK， 你等我捏住個時間啦。 好，就有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其實我之前都講過噶啦、 嗯， 就係、是、一啲 prepared food 嘅嘢。 OK，prepared food 係啦， 即係一啲咩啊？中文叫咩？ Prepared food 係 準備好嘅 罐頭咯，罐頭 prepared food 啦。佢好 specific 係啦，而 prepared food 咧，其實好 specific 咧就係你知而家小朋友咧咪好中意食嗰啲糊仔嘅，即係超級市場一開出嚟嘅話咧，就一個玻璃樽咁樣，之後你 BB 係啦，你抌個暖水度整熱佢，咁你就可以俾小朋友食噶嘛。即係唔係叫小朋友嗰啲，真係叫 BB 零歲至到可能係12个月嗰啲啦。佢嗰啲咧就係擺咗啲基因落去，即係做 ，I mean 佢做做咗啲咩咧？就係、是、做令到你嘅 immune system 咧越嚟越差。嗱， 咁大鑊， 應該咁講嗱。其實我諗我亦都回望翻轉頭嗱，你唔覺得依樣嘢嗱？唔係我開咪嗰時，今日開咪嗰時，我依個朋友嘅朋友嗰個關係，但係而家實實在在依樣嘢就係話 人嘅生命越嚟越短啊。 嚇，係啦。人嘅生命嗱，應該咁講，唔可以咁解我生命原先係你感染咗某啲古靈精怪嘅病毒。你会无端端会死啊！ 系， 你明唔明啊？系好 obvious 嘅，因为我而家喺我身边啲朋友咧，好多我见听到啲好唔开心咧，就系因为有一样嘢，忽然之间喺咧好短嘅时间入边，你 infect 咗某一啲嘅好简单嘅一啲嘅病菌，例如系禽流感或者普通感冒， 系， 其实可以引发出好多并发症出嚟， 即系话个身体嘅。抵抗力是越来越差。 冇错啦。 你身边的朋友好多都是这样。 真的有好多。 你咁我考虑一下是不是再跟你做 friend 先大佬。 啊是好嘢喎、啊。OK。 即是现在现代人的确是越来越多这些这样的病毒。有好多人的学说都是讲紧话现在我们的食物好多是基因改造啦。 一定。 或者是我哋嘅疫苗系统啦、 嗯， 即系呢个大家有听袁医生嘅节目都知噶啦、 嗯嗯， 即系我哋嘅疫苗系统其实令到我哋嘅人嘅抵抗力越嚟越差噶嘛、 嗯嗯， 即系以前啲人系唔使要打咁多针啊， 冇错， 唔使要食呢啲咁多咁古灵精怪，以前边有 B B 餐嘅啫，补足古仔俾佢食噶嘛， 冇错， 即系而家呢啲嘢本身里边已经有一啲嘅嘢， 系 或者一啲成分系令到你嘅身体、 嗯、 其实你长大嘅时候你会越嚟越 你抵抗力越嚟越弱， 要依赖。 某一啲嘅药物系啦，所以点解头之前咧，我喺 Illuminati 嗰两集咧都讲就系话，其实佢哋都系会摆咗一啲嘅叫做阴谋论喺入边，就系话去控制嘅食物基因啦，控制呢个嘅药厂啦，然后之后就俾佢哋好似 addicted to 某一啲嘢，譬如可乐啦，或者甚至乎某啲嘅咖啡品牌啦，咁人咧之后忽然之间你有病嘅话咁。最得意系咩？最得意系药厂，因为佢俾药俾你啊嘛，卖药俾你啊嘛。所以咧 ，Jim Tucker 呢个嘅调查过程之中咧，除咗头先讲过系基因嘅食品之外咧，你头先讲一样嘢好啱啦，就是、vaccine 啊 ，vaccine 即系疫苗啦，系啦。嗱 ，vaccine 你都知道，其实全球最大嘅得两个国家嘅啫，第一就美国，第二就瑞士， 系 呢两个系最大嘅国家嚟嘅，即系出药啊最大嘅国家嚟嘅。咁其实嚟讲咧，就有一啲唔系有一啲嘅，唔系有啲人讲，其实已经阿 Jim Tucker 已经讲咗一样嘢，就系话佢哋系摆咗一啲嘅令到你基因去 deteriorate 啊，即系你啲 organ deteriorate 啊，即系慢慢去退化嘅嘢， 系 好多时就係因为有一啲嘅流感或者某一啲嘅症状，其实政府啦、你唔觉得譬如香港政府佢好大力，好似有一次有一排啦，唔 推一啲疫苗、 一年前係啦，年龄前就哇我买咗 几多疫苗， 幾多百万支疫苗返嚟啊，你哋市民用啲好平嘅价钱，或者甚至乎老人家免费同你打啦咁样。呢、這个 exactly the same as 即系佢哋讲嘅嘢啦。 OK， 咁其实即系呢个会大家 group 埋一齐都几邪恶噶嘛。 其实依家系 evil 嘅，依个系。 即系大家 group 埋一齐已经讲咗话，喂，今年我要推一只咩新嘅病毒？ 系 系啦，就边间药厂已经做紧嗰啲嘢。 冇错。 咁你哋呢几间食物厂咧，就唔光配合帮我手咧，就将呢啲乜嘢嘢摆入去你哋嘅食物里边、令到佢哋啲人病，跟住就推呢只疫苗啦。 冇错，因为其实 佢 Oh my God，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而家同个 Illuminati 嗰个嘅 mission 系一样噶。因为 agenda 睇到一样嘢咧，就话佢哋要精英化，佢哋嘅精英化系讲紧而家佢哋想啊嗱，仲恐怖嘅 Illuminati， 因为点解咧？佢哋而家系想用几百人去控制70亿人， 系。 同埋呢七十亿人，佢想嗱，佢哋有个字叫 depopulation 嘅， 即系减少人口。 系啦， 减少人口 depopulate 啲人嘅。咁其实佢最 ideal 嘅一样嘢咧，就系由70亿啦 ，7 billion 啦，70亿咧，系跌到落去50% 嘅啫。 咪直头真系好似先前两个神秘组织嗰啲个 mission 嘅。 其实系好似好似嘅。 现今去讲，其实系咪我哋世界上真系人口过剩啊嘛？ 可以咁讲嘅，因为嗱，呢个嘅统计学上咧就已经即系推算到，就系话当呢个嘅2020年开之后嘅话咧，其实70亿人嘅话，已经步进去过100亿人噶啦。2020年之后， 差唔多用尽噶啦。 系啊，即系其实佢哋担心紧。嗱，应该咁讲啦，可以睇用 bad side 去 good side， 即系好嘅方面同埋唔好嘅方面去睇嘅。好嘅方面就觉得好似头先你话斋啦，人类知道觉得哦，我哋入边嘅地球村嘅资源已经差唔多耗尽啦，或者甚至乎都开始我哋要计一计条数，究竟 仲有几多剩啦？ 系啦，食唔食得晒咧？或者甚至乎食到几耐要冇会冇晒咧？咁呢个其实佢哋而家就系 plan 紧嗱。佢哋好聪明嘅，佢哋唔会话好似之前我都讲过，就系话佢唔会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咁样，哦，我抌个原子弹或者我等个核弹俾你，咁就哦死晒啦。 资源更加少啊嘛。 系啦，冇错啦，讲得啱啦。亦都讲翻少少时事，点解吓？好似嗱，而家奥巴马前嗰排好高调去阿富汗，去同佢哋去签一啲和约或者签一啲所谓嘅 agreement 啦，去点样合作啦，国家国家关系。点解佢哋要摆咁多资源喺阿富汗驻军呢？系咪先？一定佢哋啊，喺第一，佢哋喺军事上嘅因素；第二，一定系政治上，甚至乎讲唔好听啲，就系话喺金钱上嘅因素。 系 吓，因为好多时就系、是、讲真，中东地方你要打佢，为咩啫？你试下中东冇石油啦，你睇下美国会唔会咁 aggressive 去打佢？ 冇错， 系咪先？咁所以好多时咧就系话，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嘅利益，所以佢觉得呢样嘢宁愿如果。系美国做大哥嘅，宁愿去 group 一班人，呢班人系讲紧真系一啲精英啦，国家其他嘅一啲周边国家嘅元首，加埋大企业嘅老板，加埋军事嘅专家，再加埋头先你睇到 Steven Spielberg 都会系 on the list 嘅，咁佢可能 史不保 系啦，史提芬史不保，咁其实基本 史提芬史匹保。冇嘢，你就系讲咗个好奇怪嘅音啫。得啦，继续。 O K， 我讲咗 听众翻转头听就听到、 哎、死啦。O K， 系咩？哎呀 ，O、okay、K， 好啦，咁唔好意思啊，讲中文唔系好。咁咧 ，O K， 咁咧，其实咧，呢班人咧，佢好想去用好多一啲嘅其他嘅因素去 inspire， 呢啲 mission 啊，佢可以揾一啲嘅政治学家。我先讲过啦 ，Steven Spielberg 其实系一个 director 啦，吓， 亦 系 电影嘅 director， 系啦，娱乐方面啦，佢好几年，其实佢已经有啲 insight 噶啦，譬如好似话拍 E.T. 咁样，你谂下嗰时小弟都系可能做读紧中学嘅时间，佢已经拍到一个 E.T. 咁一个震撼人心，同埋一样嘢再前期嘅，我谂如果即系有咁上下年纪嘅听众都知道听过第三类接触啦，吓，即系 Clos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 系啦 ，Clos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 咧，佢哋嗰时睇到好震撼噶嘛，系咪？即系我哋觉得哇，真 系 好神 奇。即系其实呢班呢个 Bilderberg， 即系讲紧唔系纯粹就讲紧政治嗰啲嘢，金融嗰啲，基本成个世界运作啦，包括埋一啲外星人科技啊，外星人嘅存在，佢哋都已经知道，就希望尽量用一啲。 媒介慢慢去渗出去俾人知。 冇错。 咁其实都几奇怪喎，都有为佢哋，即係佢渗出去俾人知道有外星人，咁但係咪会影响到，如果影真係讲到有外星科技渗到出去嘅话，咁咪又会影响到成个世界嘅经济运作。 係啦，嗱，我諗咁用一个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睇呢，就係咩呢，就係早20年 係 冇互联网嗰个时候， 係 你啲 classified 嘅 file 你可以收得好密， 係 一两条友出嚟讲呢个信服力唔够， 系系系。 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呢十年八年，因为互联网啦，第一，因为好多嘢其实 information 已经 transparent 晒啦。第一，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其实我发觉到咧，嗱，美国唔计在内，譬如英国啦，我上次又系讲过一样嘢，政府做嘢好得意嘅，佢唔会嘣一声会俾晒你知咋嗱。而家有啲咁嘅事发生嘅，早二三十年前有冇一个世界嘅大国企出嚟讲就话有？我知道飞碟系有嘅，一定系有嘅，一定会话冇噶，系咪先？但喺英国啊，其他国家而家开始慢慢就 渗出嚟， 系啦，我有啲 file 嗱，我而家出咗嚟啦。以前咧四五十年前嗰啲 X file 嚟嘅 classify 咗嘅， 而家就有嘢俾你睇啦。 系啦，嗱个情况点解咧？其实就系佢慢慢将呢嘢个 concept 话翻俾你听，就系话而家我哋冇 deny 到冇飞碟呢样嘢嘅，咁样其实系有嘅。嗱，但喺美国都开始有，但系咧唔系官方嘅美国嘅官方机构政府。disclose 出嚟，可能佢 through 一啲譬如 WikiLeaks 啦，即係或者解密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媒體啊，啲 channel 咧，去話翻俾你聽。美國其實最大最震撼呢樣，1950幾年記唔記得一紮咧？雖然我唔係 UFO 專家，你係啦，我好記得呢樣嘢咧，我好記得呢樣嘢咧，就係一紮嘅 UFO 喺華盛頓 上高 天空度 飛過， 好慢咁樣掠過。OK， 嗯、 即係我覺得呢啲喂大佬。以前嘅科技或者嗱，而家你或者喺 Photoshop 啊，或者其他一啲 video 嘅 editing 嘅 tools 可以做到啦。而家今时今日， 但以前嗰啲肯定系唔系啦。 系啦，半世纪之前嘅事，你可以做到呢样嘢，我唔系好信咯。 OK， 好啦，好快进入第二节完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第三节。即刻翻嚟第三 part 嘅 MJ 十三啦，想唔开多节俾大家都唔得，因为讲咗两节啊，都仲系讲紧佢个 background， 即系你谂下，即系仲有好多嘢要讲，即系话数手指好多嘢要讲。好点咁你嚟就讲翻有个人真系即系用咗穷佢一生叫咩名话？佢嗰个叫做 Jim Tucker， Jim Tucker， 即系佢用一生嘅时间 喺个网上边，大家都可以揾到嘅。Jim 系 JIM 啦 ，Tucker 系 TUCKER，TUCKER，OK、okay。大家就可以揾到，即系揾到呢个人啦吓。咁、Jim 佢去踢爆，或者佢侦查呢个叫做 Bilderberg 嘅 group， 佢要去调查究竟呢个 group 究竟有几秘密啦。第一，第二，每一年入边佢究竟佢讲紧啲咩啦吓？一啲 agenda 其实 佢点样知道咧？佢又唔系入边会员 嗱，应该咁讲啦。佢好多时咧嗱。有个最经典嘅一样嘢咧， 即系我同你开完会，街外人会知道， 唔会噶，所以佢偷入去咯。 哦，佢偷偷地混入去， 系啊， 嗱咁犀利， 系啊，嗱，网上 容易咁样入到去嘅咩？ 唔容易啊，其实失败嘅嗰段片， 即系我摆酒， 其实失败嗰段片，因为咧，话说咧，嗰次咧就系90年代吓，咁、就佢有一年咧就知道咧佢有一个会咧。就喺西班牙开，咁佢就亲自就去到西班牙，咁就同埋佢啲叫做伙计啦，有一两个人，有个司机啊，咁样有一个人揸住个 cam 啊，咁入去偷影或者甚至乎去偷拍佢哋究竟做啲咩啊各样嘢啦。 佢可以咁样入到去咩？你唔会有人守住门口？ 系啦，讲得非常之啱。 喂，大佬，我斯提芬史不会入去啫，大佬你唔会突然间多个跟班噶嘛？ 佢唔系当时做紧开会嗰时入去嘅。譬如讲紧我下个星期开会，哦、我今个星期 入去， 我就入去 清洁， 装 个闭路电视。 佢直头嗱，佢好 initial， 佢就话我想订位，OK 系啦，我想订位。咁佢话我你想订咩啊？我想食个 dinner 或者想食个 lunch 咁样。咁然之后我下星期想嚟咁样。咁然之后咧，咁就有个即系 manager 就出嚟，咁就同佢讲就话唔得啊，因为咧其实我哋下星期咧有唔知一个星期咧就全部酒店咧。嘅房間同埋 都係俾人 book 咗啦， 係啦，就全部 close 曬噶啦，我哋唔會即係招呼外邊啲人嚟嘅咁樣。 咁 and then 之后咧，咁佢就冇办法啦，咁一定出咗去啦，咁样。咁 and 咧隔咗即系一段时间，唔系一段时间，即系讲紧等到下星期真系会开啦。佢就用一啲即系长焦佢嘅镜头咧去影，究竟有啲咩人啦，嚟啦或者剩啦咁样。 咁私家侦探咁样。 系啊系啊，咁、啊、其实嚟讲咧，佢 find out 到咧。嗱，呢样嘢比较 shock 嘅，亦都比较上震撼嘅。唔系就系嗰年佢先 find out 到，嗰年之后咧，其实佢一路去 review 究竟，其实佢揾嘅资料其实啱唔啱？原来佢 find out 到咧，阿 Jim Tucker find out 到咧，原来佢做每一年嘅保安嘅人咧，其实唔系即系一啲保安公司咁简单嘅。佢 find out 到咧，原来咧系 CIA 同佢做每一年嘅保安， 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嘅。啲人即系啲当然系行动组嘅人啦，或者成条保护政要嗰班啦，嗰、啊、班人去做。嗱、 okay. 所以咧，你好得意啦，好微妙嘅关系啦，就系话呢一个会啦，吓我可以叫会啦，一个会喺荷兰度开始咁样，咁人咧之后咧就开始就侵埋美国玩咁样，咁人咧之后美国咧就用翻佢哋嘅资源。去做， 即系佢本应就话反美噶嘛， 系啦。 咁但系后屘就发觉美国嘅影响力越嚟越大啦、你唔可能再反佢啦， 系啦，冇错。 就去翻一个目标，就系要一个政府，去运作， 冇错。 于是乎咧，就希望即系栽埋佢玩啦， 冇错， 栽埋佢玩。 同埋我补充翻少少啦，就系、是、其实 Bilderberg 头先讲过咧，佢个 chairman 第一届嘅 chairman 啦吓，讲紧，阿 Prince Bernhard 咧。其实咧就一手创立噶嘛，佢系佢第一届嘅 chairman 嚟噶嘛 ，OK 系啦。其实阿 Bernhard 咧唔系荷兰人嚟嘅， 唔系荷兰人， 唔系荷兰人。嗱，头先讲过啦，嗱， 荷兰起噶嘛， 系啦，荷兰起噶嘛。佢只不过系娶咗荷兰嘅一个公主，其实佢自己本身咧系德国人嚟嘅。 OK，OK，okay, okay. 但系最奇妙的一样嘢咧，佢个爹哋当然佢爹哋系德国人啦吓，佢爹哋原来系 SS 嚟嘅，即系德国嘅纳粹 党，所以佢嘅成个 group 嘅开头嘅运作， 就好奉行呢个纳粹党嘅模式， 优生学， 冇优生学，冇错啦， 所以就话要 group 埋一班叫 elite 嘅人啦， 精英一班人啦，系啦，冇错啦。而个当时当刻咧，嗱，佢哋有一啲叫 PR 嘅 activities 嘅，佢同啲外交，即系有啲一班人咧系负责啲外交。佢同咩人会咩组织咧？咁讲啦，呢度我赖过算啦，我就唔再讲啦。佢同咩组织咧？有当然啦，叫我唔知道大家网友有冇听过啦，叫朝圣者协会。OK， 咁有一个咧就叫做三边协会吓。Trilateral Commission， 我唔知啊，即系有冇听过？咁最出名嘅就系圓桌會議啦，吓、呢个嘅 The Round Table 啦，吓、呢个系由我谂，我记得应该由1910年开始，呢个嘅英国嘅牛津同埋剑桥一齐去 form 嘅一个精英嘅团队嚟嘅，系啦，冇错啦。咁即系等于即系 Skull and Bones 骷髅会， 骷髅会嘅一个情况咁样啦，吓。咁所以嚟讲咧就啊，唔好差得太远啦。即系去翻 Jim Tucker 嗰度，咁其实喺嗰个过程调查过程之中咧，原来佢 find out 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好多时佢入住嘅酒店个保安，除咗非常严密之外咧，其实一样嘢咧最大嘅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冇媒体 咩吓？ 冇媒体， 冇媒体嘅， 冇媒体报道嘅。嗱，即系咧，嗱，你好简单啫嘛，阿卓飞，你一个咁大嘅会议，嗱，即系等于以前，我谂早 你香港 有啲咩会议， 你都有报道啦， 系啦，媒体一定有报道噶，你唔会唔报道噶， 新闻车喺晒出边啦， 系啦，冇错啦， 即系已经系禁晒媒体报道， 冇错， 定系本身已经同佢哋讲，你哋下低媒体下低嗰班人唔准报道， 冇错啦，依个系后者啱啦，就系因为咧，其实 Jim Tucker 深信就系话。基本上呢班人已经系将全世界嘅 mainstream media， 即系主流嘅传媒咧，已经控制埋。嗱，呢个其实好恐怖的一样嘢嚟。嗱，即系我哋坐喺屋企。 喂，唔系啊，我哋 MJ 十三作为第一个媒体走去维珍尼亚州嗰度报道， 扫啊。嗱，即系嗱 ，Jim Tucker 就好凝重咁讲，就系话。其实佢咁多年入面咧，佢 discover 到一样嘢咧，就系话除咗 间酒店偏僻啦，吓偏僻以外，不偏僻就唔紧要嘅，因为讲真咁多元首或者咁多即系咁重要嘅人物喺度，偏僻应该就理所当然嘅，唔想俾人骚扰系咪？保安严密亦都系即系正常嘅，咁多政要系咪先？香港都系啦，吓 G4 又保护证人组啊，咁样嗰啲出动晒啦。但系最奇怪一样嘢 就 系 冇媒体，冇媒体 系啦，即系、okay. 即系你会觉得一样嘢就嗱、是，我记得有一年咧。佢写咗一篇文，佢同我讲，佢话有一年喺加拿大， 边个写篇文同我讲 ？Jim Tucker 唔系即系唔系同我讲，Jim Tucker 写咗篇文， 咁 佢就 send 咗，唔系佢 send 咗俾佢朋友，咁佢当然佢梗系即系 post 咗出嚟啦，咁样，佢就同佢讲就系话，喺加拿大我做咗即系 before 个 conference， 即系 before 呢个会开之前，佢去街度 by random 抽一啲人出嚟问， 嗯， 知唔知咩个 Bilderberg 啊？ 唔识， 有啲人唔识，吓。咁有啲就识嘅，但系知唔知 Bilderberg 今年喺而家呢一度开会啊？ 唔知 道， 即系去到咁低调， 去到咁低调，冇错。即系嗱，我可以咁讲啦，嗱，你数手指咯，1954年至到而家2012年，咁多年入边，你自己喺个媒体度睇， 你唔好讲乜嘢啦，你净系就好简单去讲一句，如果话俾你听 ，Bill Gates 下个礼拜嚟香港， 系啊， 有乜可能会唔知啊？ 冇错啦，你讲得非常啱， 净系讲一个人咋， 咪咯， 净系讲 Bill Gates 一个。是咪净系话佢下个礼拜会嚟香港开个会？ 我谂封冚啦 ，shopping 系啊，真系 走去黄金睇下几多翻版嘅。咁你谂下，已经系全香港都震撼晒啦。有乜可能？你仲有咁多国家元首？ 冇 错 ，Clinton 啊，即系个睇嗰个 list 有 好多系啊， 贝里亚嗰啲全部嚟晒，会唔好人知？ 冇错， 即系低调到一个咁嘅位置，系咪？ 所以几恐怖噶。即系我觉得嗱，仲有一样嘢想讲嘅嗱，佢哋嗰个影响力去到边度咧？嗱，头先你讲嗰啲，譬如Tony Blair 啦、贝利亚啦、Bill Clinton 啦、Bush 啦、大细布什都有啦，或者甚至乎Hillary 啦，即系希拉里啦，亦都有出席啦。但有个讲法咧就好得意嘅，因为呢个咧其实就唔系出住 Jim Tucker 嘅，就出住第二个嘅，即系一啲嘅其他嘅媒体讲咧，就系话听完之后咧，我觉得咦都几恐怖。就是当你未做国家元首之前， 是 他会 invite 你， 即是话咗俾你听你会做元首啦。 是啦，当你开完呢个会，下一年呢就是你做。 哦， 嗱，呢个未经证实，但是有好多报道都有讲过嘅。 肯定系你而家边个当选美国总统，你都已经 plan 好。 系啊，奥巴马就肯定有去过噶啦，绝对有噶啦，因为佢 open 都讲过，佢有去过呢个会嘅。其实 ，OK， 即系伊朗嗰啲系啦，即系呢啲总统啊嗰啲，基本上已经讲到明噶啦。你希拉里几时当选，其实已经 plan 好晒。如果唔系，点会有光明卡啫？系咪？ 系啦，冇错啦， 即系已经系讲好晒噶啦嘛。 即系如果听众咧一路听我哋嘅节目咧，其实咧你会听到一啲嘢咧，就系话可能有一啲嘢我系重复咗嘅，但系重复咗之余嘅话咧，其实系呢个 event 同 event 之间咧有个 correlation 喺度。而家系，呢个先至最恐怖。即系讲紧我一个会。讲嘅 A 会，原来 B 会做紧嘅嘢，原来同 A 会系有关系。即系我睇完呢个报道之后，我会觉得，哇！其实我哋而家生活喺呢一个嘅今时今日嘅社会，而家今时今日嘅世界，系啊，其实好无奈咯，已经。因为点解？ 即系 你慢慢 plan 晒人哋同你。 连最简单，你屋企用咁样部 Dell 嘅电脑啊？ 系啊 ，Dell 已经系入边嗰个。嗰、那個 list 喺個 list 裏邊， 冇錯。 和魯迪士尼已經喺嗰個 list 裏邊 ，IBM 喺嗰個 list 裏邊， 冇錯。 即係簡單到連一啲大學啊，咩啲最簡單有啲公司啊，有啲大間嘅公司啊，基本上所有跨國公司啊 ，Apple 啊，即係 Pricewaterhouse 啊 ，KPMG 啊， 全部都喺裏邊開會嘅。 係啊， 所以 Steve Jobs 都有。 但系咧，你要觉得呢样嘢几得意嘅，因为我睇晒成个 list 啦。呢个 list 咧唔系讲紧每一年嘅 list 啊，我只系抽咗其中嘅一年。应该以我所个资料显示，应该系1999年嘅 list 嘅。咁其实你睇到咧，其实个 majority 佢抽嗰啲人啦，除咗系国家政要就冇得好讲啦。我分开三个部分咯，第一就系银行多，第二 IT 公司多，第三媒体多， 跟住其他咪国家政要咯。 系啦，其他就国家政要啦。你见到， 嗯， 譬如 Morgan Stanley 啊、Merrill Lynch 啊呢啲，即系呢啲个大嘅 investment bank 啦，吓，譬如 Time Warner Media 噶啦，吓，咁其实其他好多就 IT 啊、bank 啊同埋媒体，呢三个范畴嘅嘢比较多啲咯，个 sector 比较多啲。 OK。好啦，咁而家我再问多一个问题啦。咁佢哋一般开会就系开一个礼拜， 唔定嘅，几日又得，一个礼拜又得，但系唔会长咯，系几日嘅啫，即系唔会 over 一个礼拜嘅。 系吓，咁嗰个礼拜就成班所有人就系喺晒入边。 系啦，冇错啦，因为其实有好多 facility 就嗱，好似我八卦啦，寻日我今日开麦之前，我寻日上过去Marriott 嘅 Virginia 个 website 度睇啦，因为我收到风，其实即系唔系已经 confirm 咗啦，唔系风嚟嘅，因为你上去个Bilderberg 个 official website 佢 announce 咗噶啦。 佢又够串喎， 系噶，好搞笑。 我话晒俾你听，佢边度开会？ 系啊， 即系懒又透明度， 懒又透明度， 但系里边嘅内容就 冇人知，冇错 ，agenda 一定唔会俾你知。就算佢俾你知，你都唔信啦，系咪先？佢俾媒体佢又话， 而家我讲完都冇人信啦，我同你系咪先吓？ 你同我乜嘢？ 即系我同你喺啲节目度讲完都唔系个个信啦，你知唔知啊？ 系啊，哦， 系即系有部分、 哦、我哋分享啫，我哋分享咯吓。OK， 咁佢开即系有开有长有短啦，然之后佢哋就已经系倾好晒，跟住就散会就各自翻去自己做嘢啦，或者互相配合啦。 冇错， 即系表面上你见到，举个例咧，表面上见到苹果电脑，同 IBM 嘅即系同微软嘅 Windows 斗到死咧，其实本身入边 set 晒噶啦 ，set 晒噶啦，有合作噶啦， 有一定有。是啊，所以 哇，好虚拟， 好虚拟系啦，啱啊，啱啊，我想用呢个字，好 virtual 啊，呢个世界系好假啊， 系啊，好 virtual 嗰啲嘢，即系等于一样嘢，哦，原来我食嘅嘢，原来俾人哋已经做咗手脚啦，叫做即系粗鲁啲咁讲，俾人做咗手脚，原来就要即系令到我哋嘅身体系咁样嘅，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啦，嗱，咁样讲完之后咧，我谂翻我啲屋企人咁讲，就系、是。早几十年前咧，譬如我爹哋妈咪嘅年代啦，或者更加再长远嘅年代咧，其实真系冇乜嗱，我以我所知，以我屋企人同我讲啦，或者甚至我妈咪同我讲啦，其实早几十年前咧，冇乜咁多怪病，即系唔会无端端咁又死鬼咗啊，甚至乎即系有啲疾病发啊，好多怪怪嘅并发症啊，各样嘢冇噶，真系好简单，即系当然啦吓， 你啲人咪会话咯，而家医学昌明。咁就可以发现到啲新嘅病毒啦，以前啲人唔知道就当佢中风啦，唔知道就当佢心脏病。 冇错冇错， 即系你可以咁讲，但系要讲紧其实依家发生紧喺呢个世界上高嘅嘢，已经唔系净系咁简单。你成日睇到就系你病咯，就系你病就是、因为你身体唔好咯。但系你要知道你身体唔好嘅背后 点解 咧？ 系啦，有人做吓， 或者有啲人惊你唔死嘅，喺个天空上高喷嗰啲 chemtrail 啦。 啊 ，chemtrail 系啊，吓 喷完 chemtrail， 点解美国有啲人突然间喺个身体上高可以？掹条丝出嚟，掹条纤维出嚟，嗰啲病毒，嗰啲而家都解决唔到嘅一种病， 系 即系你身体里边有一啲嘅纤维喺度繁殖紧啦。嚟紧 MJ 十三有一集直头讲 chemtrail 同埋呢一种病，即系呢啲冚冷都系一啲你可以话阴谋，但系好多人证实咗呢啲嘢系同呢个世界嘅运作有关。 冇错，冇错。 而家你讲紧，就算你而家用紧嘅手机，啊！你而家讲紧你食紧嘅嘢，你饮紧嗰罐汽水，其实全部都系呢个 group 预先安排好晒俾你哋所有人噶啦。 冇错，因为其实嗱，阴谋论个范围系好广嘅。我嘅理解阴谋论就系话有一啲嘢我哋未 verify 到，而觉得呢一个系一个阴谋，我哋去 find out 究竟尽量啦吓。其实基本上冇答案，我哋尽量去 find out 俾啲 solution 俾啲听众去拣，俾佢有个思维去再谂下究竟咩事发生。但系问题咧就系话我哋做咗都有年纪啦呢个节目，咁我会觉得咧其实有好多嘢咧而家系发生紧嘅，喺我哋身边系发生紧嘅，呢样嘢最恐怖嗰样嘢嚟。 喂，我呢度睇咧，我就喺度咁扫个 list 睇咧。其实今日城都有份。 有， 你知咩南 呢个嘅南韩总统啊嘛？ 喂，北唔系咩南韩总统？今日城系 啊，南韩总统啊， 今日城啊， 唔系南韩金大中， 金大中 系啊系。 今日城系北韩， 北韩系啦， 即系表面上佢哋嗰啲咩斗争，其实可能已经台底已经搞掂晒。 呢、這个一定。我讲真，如果你话睇到个 list， 北韩。嘅总统同南韩嘅总统一齐入去嘅话，你唔惊佢打到即系七彩啊？系咪先啱啊？ 即系话表面上又系做出嚟嘅呢啲嘢， 会 乜嘢核战危机嗰啲嘢，全部都系 全部我都觉得系做出嚟，因为 其实做得台戏俾我哋啲市民睇， 你信佢嘅，跟住你就会因为咁样会掰佢个股市， 冇错、啊。其实嗱，你好简单，楼市系揾咩做影响啊？其实就系金融同埋石油嘅价格啊嘛，系影响噶嘛。嗯、即系好简单一样嘢，石油个波幅，我记得嗰个时候几多年前啊？我谂应该十几年前系跌到落去$30一桶噶嘛，我记得好似系，我记得系。 后屘就系飙升咯， 一路系咁飙升，等于而家你黄金一样。以前系讲紧1,000-2,000嗱，香港计用如果一两计啦吓，因为美国用 gram 嚟计啦，咁你用香港计就一两。咁我记得嗰阵时我妈咪嗰时买金咯，可能1,000-2,000啦，2-3,000一两咁。而家飙升到过$10,000一两，即系你见到其实佢哋啲咁嘅财技咧叫做我自己睇完咁多嘅资料，我显示俾我睇咧，就是、我觉得其实好多嘢已经系铺排晒啊，系咪先？咁你睇下你点样去喺个过程喺个游戏过程之中，你点样去 participate， 你点样去参与呢一个游戏啊嘛？ 喂，咁你识入边其中一条友，你都 发咗啦， 肯定知道咗今年买乜嘢会升， 冇错、 啊。但系你啲人知嘅，大家你咪喺度买咯，其实就系俾人摆上台咧， 冇错啦，系啦、所以讲到最终嘅一样嘢就系、是、Bilderberg 嘅 mission 得两样嘢嘅啫，又系一样同。Illuminati 有不合谋而合，我是咁讲嘅，就系、是、精英化咗佢啦，同埋一样嘢就系、是、One Government。 系 最恐怖嘅一样嘢咧，就系有一年1997年咧，呢、這个嘅银行世界银行嘅主席啦吓，呢、這个嘅 James Wolfensohn 咧就提出过，我谂之前都有报道报告过，就话佢好想去揾一个货币。去全部代替晒而家任何嘅一个国家嘅货币， 咁呢个已经系有想睇过啦， 有想睇过噶啦吓，即系嗱，如果佢咁样讲到嘅话，因为呢个系其实佢系十几年前讲咗，呢一两年又俾人炒作翻，即系唔好炒作咧，俾人提出翻、 嗯， 就系、是、我哋想去做呢样嘢，究竟系咪可以实行咧？嗱，呢个冇人知啦、嗯，但系咧，如果系咁样嘅话， 即系其实老早已经 plan 咗呢个 one world government， 冇错。 统一货币，一老一早已经 plan 好晒啦，呢样嘢已经 系啦。而家有个叫 New World Currency 啦，佢哋即系提出一样嘢就叫 New World Currency 呢样嘢啦。咁就同埋一样嘢啦，嗱大家亦都即系我想大家网友都思考一下咧，就系话而家开始好多时都系用一啲 E 嘅嘢吓， 电子货币 系啦 ，E 嘅呢个 ticket 啦，或者 E 嘅 dollar 啦吓，譬如好似而家我哋都掂紧 E dollar 啦，八达通啦，系啦，八达通其中一个样嘢啦。譬如EPS 啦，啊，即系我哋系唔会 exactly 有一啲银纸而家喺我哋 physically 喺我哋嘅手度嘅， 嗯， 我哋做一啲咁嘅嘢啦。咁点解会咁？因为其实一啲嘢咧就系话应该咁讲啦。点解 Apple 咧个消费嘅模式系咁成功咧，或者甚至乎令到我哋点解会将一啲嘅所谓叫 buying behavior 或者 buying pattern 咧摆咗落去而家我哋嘅情况下咧，佢哋好簡單一樣嘢，我都講過，就係、是、早20-30年之前，譬如有信用卡嗰陣時候， 嗯， 好似頭先你 break 嗰時都講啦，喂，我要買一樣嘢，我都要睇到 physically 有一樣嘢，我會買，係、 嗯、 咪？ 嗯， 但而家唔係嘅，而家我喺網上面買嘅嘢嘅話咧，即係當然啦，啲即係小姐啊或者其他嘅人咧，都係可以網上消費買衫啊買成咁樣，但好似而家我哋嗰啲咁樣，我諗可能我哋用咗幾十蚊美金或者甚至乎過百蚊美金，只係可能買個 apps 嘅啫。 你咁样讲系咪真系叫我 MJ 十三个 app 唔好收钱，就鼓励咗大家吓。 OK， 即系其实个情况 收少啲咯， 收少啲， 收少啲啦。咁我运作我制作都要钱。 系啦，冇错。咁点解会咁讲咧？其实就我可以咁， 即系以前嘅人，好话唔好听，我攞几蚊就去买个橙，我都会拎住个橙有得食。 系， 而家我买咗个 apps， 其实系我使咗钱。是贵的、而且是一个无形的东西。 没错啦，个消费模式已经不同了。 咁同埋你而家因为冚烂是用网上嗰个 transaction， 冚烂经信用卡。其实你使咗钱你觉得是不是使咗钱，即是你不是说真的 你唔觉咯。 银包度攞出嚟。 是啦， 而家讲緊嘅情况就是说你按个掣你就已经使咗钱啦。 没错啦，你按个掣已经使咗钱啦。 不知不觉间买咗好多嘢。 没错啦，当然你到 statement 嚟之后咁你咪 发达啦，知道啦，大镬啦。 是啦。即是点解我要咁讲咧？就系、是、其实呢个叫耳濡目染啦，就系咩咧？就系佢哋而家美国人咧，譬如好简单啫嘛。我上个集都讲过 ，fast food shop 个 concept 早30-40年前，亚洲人边会有嘅啫，系咪先？当麦当劳 即系引入香港或者引入亚洲地区嘅话，咁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个叫做快餐店嘅消费个模式去俾佢哋啊嘛，系咪先？吓，就系咁咯。 OK， 而又的确做到懒系好似好多好好嘅嘢， 系啊， 而令到你真系已经叫做中上咗瘾啦， 冇错。 咁你就会变咗依赖咗佢，即系好似好简单。而家你嗰个月使到月尾穷穷地啦，食晏昼食咩啫？你而家喺铜锣湾食个饭都几廿蚊，系咪？但系你去 老麦， 去老麦，你廿蚊鸡有找，系咪？仲要大大个餐。 佢好似而家系咪有个咩 promotion？ 我唔知好多 promotion。 OK。 唔好讲咁 detail 嘅，费事同佢 promote 啊！ Okay. 啊，即系呢一个就系而家令到大家嗰个消费模式，令到你觉得好方便， 会 好平，好正，咁你就去买， 冇错。 咁但系其实原来所有呢啲已经系 plan 好晒 ，plan 好 晒，就系 builder 后边背后嗰班人，喺度做紧呢一啲咁嘅运作，令到你觉得而家你使钱，其实使咗你都唔知， 冇错。 会 OK， 因为嗱。 我睇翻个 list 老麦喺咩入边先， 你可以慢慢睇。 原来叔叔个名 系 OK， 因为其实咧，可以咁讲啊，佢哋嗱头先我谂都啱啱讲过，就系我睇完个 list 咧，其实我睇几年嘅 list 啦，我唔系净系睇一年嘅 list 啦。三个 sector 就比较上多少少嘅。头先讲过 咩啊？ 三个 sector 系正话讲嗰几个 bank 啦，吓 bank 嘅 sector 一定有啦 ，IT 啦，吓同埋 media 啦。 系 吓，传媒嘅都有好多嘅，即系娱乐性啦吓，即系头先话斋，Steven Spielberg 啦，呢个嘅Time Warner 啦，即系 Warner Brothers 啦吓，嗰啲 CEO 啦，咁全部都系其实系有邀请出席嘅一啲嘅嘉宾嚟嘅，系啦，冇错啦。 就会员啦，唔系嘉宾系嘛？ 系啊系啊系，冇错。即系会员啦吓，咁所以嚟讲咧，我可以咁讲就系话，当如果佢哋有一日係真係想去有个即係讲得比较白啲就统治呢个世界嘅话，或者甚至乎去 布晒棋啦。 係啦，其实佢哋已经係全部係 set up 晒㗎啦。其实 everything is ready。即係我觉得呢样嘢呢就係话究竟而家个时刻，因为其实已经佢 run 咗咁多年，或者甚至乎讨论咗咁多嘢嘅话呢，好多时喺我自己啦，呢个人觉得啦，就係睇下佢究竟係咩时机去硬推行佢哋呢个政策咯，我会觉得系，系啦，即系硬推行其实好惨嘅嘢，即系 冇晒自由啦嗰阵时。 冇错， 其实基本上而家睇个 list 咧，你基本上每一日你开部电脑， 系 就已经系用紧佢哋提供紧嘅嘢。 冇错，即系等于而家我哋每一日嘅生活，我上次都讲过， 一瞓醒觉睇， 唔系一瞓醒觉，你一定会等你掂到一啲系李生嘅嘢咯 嘅服务， 系啦，冇错啦。即系你 dominant， 即系 domination， 其实呢样嘢喺商业上、喺生活模式上、喺个人上，其实已经系一个好主要嘅一个因素。即系等于而家某一啲行业，譬如好似而家我嘅行业咁啦，大公司一定系食细公司嘅， 吓、 啊，即系一定系归边晒嘅。譬如某一啲可能以前啊，唔系话百花齐放、哦，哇！呢一行其实有咁多个即系竞争者，咪好咯，咪多啲咁嘅所谓嘅 innovation 啊，多啲 insight 啊咁样。但系其实而家你见到呢几年入边咧，系大嘅公司系食咗好多细嘅公司，吓、啊，即系 acquire 好多细嘅公司，咁令到佢自己咪强壮咯。即系我冇咁多竞争对手嘅话，我个 market share 又高咗嘅话，我自然个赢面又高咗噶啦。 咁、但系呢个系好正常嘅一个经济活动啫。咁但系你而家讲紧 builder， 佢哋已经系即系计划好晒，话俾你听你几时要收购咩公司。你要收购呢间公司，已经即系收购唔收购到嗰啲收购战，其实都系做戏出嚟。 其实做戏出嚟嘅。好多时下晚都系下晚我嗱，呢个我自己一个人睇法咧，就是、我觉得下晚都系其实已经系 set up 好晒，几恐怖嘅一样嘢。 哇，好 heavy 啊！ 系啊， 好 take a break 唞唞先。 OK。 MJ 十三，正话 break time 已经讲过啦，即系话基本上嚟到而家呢一代啊嘅人咧，你嘅行为模式、你嘅生活模式、你每一样嘢都已经系 under 呢个 buildable 嘅操控啦。 冇错， 系啦，包括你用紧嘅电话，你用紧嘅网络，你拿住部 iPad 系咁笃，系咪？ 你食嘅嘢， 嗯， 所有嘢已经系 under 佢嘅操控，所以即系话世界大事所发生嘅嘢，其实你全部已经系 involve 咗落去。 冇错，因为头先我讲过咧，就系、是、最主要咧，其实如果佢有一个真系 one government one world government 嘅话咧，石油啦，财金啦，即系金融嘅钱啦，佢控制到嘅话咧，其实冇乜边个大国咧系可以走得出佢哋嘅手指啦。应该咁讲嘅就系、是，所以点解佢哋咧每一年嘅 conference 都会去揾一啲影响性嘅一啲嘅大公司嘅主席啦，咁譬如应该我都会 share， 就係喺呢个嘅1999年入面有个 list 个中入面呢，香港特首董建华都在内，佢哋都即係佢都参与过呢一个嘅会议嘅，其实。 咁其实而家就已经 share 个 list 俾人听。 嗯，好啊。咁喺嗰个 list 度呢，咁大家阿諗阿卓飛，我都 share 咗俾阿卓飛呢，会有啲讲亚洲。 睇住一路睇住。 係啦，讲亚洲先啦。咁亞洲會有啲乜嘢呢，就係、是、會有馬來西亞嘅Prime Minister 啦，咁然後之後就首相啦，咁然後之後就有日本嘅首相啦，有南韓嘅總統啦，有新加坡當時嘅李光耀總統啦，咁台灣亦都有份喎，台灣亦都有李登輝總統啦，咁然後之後呢就大陸啦，咁即係中國大陸呢就有兩個添嘅，咁第一就系总理啦，中国总理嘅李鹏啦，同埋呢一个嘅 江泽民， 江泽民主席， 当时嘅江泽民系啦， 冇错啦， 咁即系呢几个已经系玩晒啦，仲有就系讲紧就系北韩啦， 系、 金正唔系金日成啊， 金日成系啦，冇错， 金日成都喺入边啦吓， 冇错， 即系呢个 list 入边都有啦，即系话你啊系咩新加坡李光耀啊，李登輝啊，咁全部坐曬喺度。 係啊，因為頭先我可能有啲即係網友心水清，咦唔係喎 ，Adam， 你上次即係你之前第一 part 就話講話唔會邀請亞洲啊、非洲啊同埋中南美洲嗰班人嘅，咁點解？ 但呢個已經講係99年啊嘛。 係啦、啊，因為99年嘅情況咧，我資料顯示咧，其實咧佢哋係要去討論究竟亞洲佢哋嗰個嘅策略係點做嘅。同埋頭先都講過咧，就係話喺澳洲同埋紐西蘭咧，佢嗰個嘅貨幣咧，其實係上升緊嘅。咁佢哋要睇翻究竟揾一啲咩策略去即係做一啲即係有關嘅措施啊咁樣咯。冇錯。 好啦，咁跟住除此之外咧，繼續去埋啦。 除此之外咧，我諗講多少少嘅情況咧，就係之前有啲網民都問過，喂，你可唔可以講一啲 roof chow 嘅嘢啦 ？roof chow 其實咩嚟嘅咧？其實 roof chow 咧係一個， 我仲有個 list 講完㗎啦，未講完㗎嘛， 個 list 未講完，但係 roof chow 佢每一年都有嘅，即係佢冇 specific 係邊一個人，但係咧佢好多年入面咧 roof chow 都有份嘅，咁點解 roof chow 我要即係、就是、要 pinpoint 呢一個嘅家族咧，就是、roof chow family 咧？其實 roof chow 咧喺呢個嘅金融或者呢個嘅金融界啦，或者個銀行界咧，其實係非常非常個影響力非常之大嘅，因为佢哋喺英国啦，绝对系英国啦，同埋呢个嘅美国都好啦，佢都会有呢个嘅点讲啊，有呢个嘅影响力非常非常之大嘅一个嘅一个家族啦，应该咁讲啦吓。咁、所以嚟讲咧，我谂头先都讲过啦，佢哋每一年我 compare 翻有几年，因为其实我得几年嘅 list 啦，咁其实几年嘅 list 入边咧。就佢哋全部嘅最 focus 嘅地方咧，我谂系可能呢十年、二十年入边咧，你都知道，即系电脑行业都个增长都好快啦，同埋都几影响呢个嘅世界。头先我同卓飞都分享过，所以佢哋个 invitation 咧，好多时都系会去邀请一啲电脑业啦，即系呢个资讯科技啦，资讯科技界嘅一啲嘅大公司嘅 CEO 出席呢个会议咁样。 AT&T 啦， 系啦。 Cisco 啦，蘋果啊 ，Cisco 啦，系啦，蘋果啦 ，Dell 啦，咁就我睇下先 ，Motorola 啦 ，Intel 啦 ，AOL 啊， AOL 啦 ，American Online 啦，就 IBM 啊，微软啊，嗰啲全部都有噶咯，已经 系啦，冇错啦 ，Apple 啊，嗰啲全部都有啦， 全部有嘅，系啦，冇 HP 啦，系啦，冇错啦 ，HP 都有啊，真系 ，HP 都有， 系 ，OK， 咁所以咧，其实你睇到嗱。其实可能你觉得，咁呢啲 normal 啦，咁因为佢哋都叫做大公司啦。但系 你会睇到咁多年入面点解佢哋会淨係会去请 IT 银行同埋媒体呢？头先讲过啦，Jim Tucker 就觉得好奇怪地，佢每一年去到个 conference 嘅 hotel， 因为佢每一年都系喺一定系酒店做㗎啦、去到每一年嘅酒店入面呢，点解冇主流媒体去做报道嘅呢？咁呢个佢觉得非常之即系百思不得其解嘅。咁人呢 find out 到呢，原来其实全部嘅大嘅媒体都系俾呢一班嘅 Bilderberg 嘅一啲嘅即系Council 嘅 members 啦，即系头先讲个 Council 系39人啦、其实佢每一年都系邀请100-150人咁样嘅、不等去参与嘅。 咁呢班人其实佢哋受到邀请去嘅时候，其实都知道咩事噶啦， 一定知，一定知吓，佢一定买 invitation。 唔会话去到之后先戆居居发现， 唔会嘅。 啊，你要我帮手去控制社会，控制成个世界， 吓唔会嘅，一定唔会。 我拍台走，即系唔会噶啦，即系呢班肯定已经知道你去到就系、业即系内定嘅一个会议啦， 系啦， 知道晒， 一定会知嘅，系、啦，冇错啦。 咁嗱，就同埋正话就睇过，甚至乎呢个咩福特汽车啊，通用汽车啊，即系史提芬士不保就讲过啦，啲银行啊，嗰啲大间嗰啲银行啊，即系唔好讲咁多啦，即系费事俾人告啊，即系呢啲全部已经喺呢个 list 入边，喂，呢、這个 list 真系要 share 俾大家睇， 好啊， 即系要摆喺forum嗰度， 可以啊。 即系等大家上去睇下，呢个系1999年嘅 list， 系1999年嘅 list， 系呢个 list 系就系你个朋友 share 俾你，即系喺英国嗰个朋友 share 俾你嘅， 冇错。 OK， 咁但系其实你而家去到再去后期，你呢个再讲1999年啦，咁但系你到嚟到而家呢一刻，呢啲 list 会唔会有咧？定系会唔会流到出嚟咧？定系话其实佢个 list 都好隐蔽地去隐藏 嘅？一定隐藏嘅，即系好多时咧就系有几个网站啦。第一个网站当然喺 WikiLeaks 啦，有几个网站咧就系我朋友都 on and off 都会上去睇嘅。就佢有时间唔中咧，就 list 就攞唔到啦。但系佢可能佢攞到一啲 agenda 嘅，系啦。咁 agenda 其实来去去咧都系会讲一啲，其实都系一啲政治嘅问题啦，军事嘅问题啦，金融嘅问题啦，同埋一啲每一个国家嘅军事策略性嘅问题啦。咁呢个其实嚟讲呢，我諗睇到都叫 make sense 嘅，因为你都知道譬如非洲或者中东国家啦，唔会有人参与啦，你见到系冇中东国家会喺度嘅，你唔会见到一个即系油田嘅一个老板啊，或者一啲中东嘅国家嘅领导人啊都会喺度嘅，冇嘅。 即系佢哋已经 off， 唔系有啲我见到有以色列嗰啲总理嗰啲。 以色列其实就你可以 以色列科学家咁样都会有个 Alex Lina 系啦 ，good 唔系都有，但系我觉得就系话一啲 typical 嘅一啲嘅即系中东国家吓、譬如好似即系伊朗啊、伊拉克啊、沙特阿拉伯啊呢啲， 即系佢哋冇嗰啲领导人喺度啊，或者 冇 嘅吓，因为佢哋都未入到去呢个 list 嗰个位，定系都系俾佢哋 target 紧，希望去侵占嘅一个。 冇错， 范畴，所以梗系唔会摆佢入嚟啦，明知佢会反台噶啦，系咪？ 系啦，冇错。 O K， 咁呢个 list 就要同大家 share 啦。 系， 好啦，咁另外我都要再问一个问题啦。好啦，嚟到而家呢一刻，咁究竟讲紧我哋一个普通咁嘅人，我哋普通人可以做紧嘅嘢，嗱，当我咁讲，而家佢而家讲系一个叫做有个目的啦，就是、One World Government 啦，咁我哋冇一个普通市民，基本上学你话斋，我哋生活入边，每样嘢都已经楞起晒噶啦，已经有晒关系。我哋点样可以去做到啲乜嘢嘢，去尽量减少佢哋对我哋嘅影响最多咧？ 嗱，我唔可以讲话我一定可以做到，但系咧嗱，或者应该另一个角度去睇，就系话，早十几二十年前，当互联网未有发生嗰时候，或者未咁普及嗰个时候咧，大家嘅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系头先我同你 share 都几密切嘅，可以吓、我有时我唔知道以前阿卓飞有冇试过，即系有啲 pen pal 啦，写信啦，啲笔友咧吓、你唔见过、，OK， 你未见过佢嘅，但系可能喺一啲嘅地方， 我读写障碍，所以我就冇呢啲咁嘅朋友吓。 OK， 咁我有时我试过嘅，以前细个吓，可能喺美国， 一直好多人，我谂而家好多听众唔知咩叫笔友添。 我唔系啊，唔知可能佢吓 咩叫 pen pal，MSN 就有。 OK， 其实即系 MSN 嘅前身 咯， 即系你无端端识一个人，你又未见过。 OK， 等我喺呢度分享一下啦。咁其实 pen pal 咧就系可能喺啲报纸啦。或者可能喺一啲嘅媒介度，你会见到有一个名啦，同埋个地址咁样嘅。咁佢 background 佢唔讲嘅，其实都系一个笔友啫，因为嗰时我僆仔嗰个时候就即系拣选咗几个笔友，咁就即系 当然梗系自我介绍啦， 即系讲紧就系几十年前嘅 MSN Flirt 啦，呢啲叫做 系啦 MSN Flirt 啦，但系呢个要 manual 咁样用自己手写嘅， 要等好耐嘅， 系啦，咁人咧寄咗封信出嚟之后，寄咗封信出嚟之后咧就要等一个月吓，咁、就要望穿秋水咁样，就等佢回信咁样，即系呢啲叫 pen pal 嗱，即系其实 你嘅简称就拣啲女笔友啦。 都好似系， 咪系咯，系啦，正常都系 嘅。O K， 咁嗱，其实咧，想讲啲咩出嚟咧？我带出嘅信息就系话，而家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疏离咗好多。 嗯， 吓，佢哋亦都系 make use of 呢样嘢，就系话，除咗系，你讲得啱，有互联网系方便好多，资讯流通性好多 ，transparent 咗好多吓，即系好透明度嘅每一样嘢都。但系亦都有一样嘢就系话，当如果你系跳唔出呢个框框嘅话咧。佢哋会将呢样嘢去，你明唔明啊？一路去话翻俾你听，就系话耳濡目染咁样做啦，就系话你嗰个生活模式系改唔到嘅。佢就将有啲咁嘅 information 就系喺个互联网度一路去散发出去。咁究竟呢啲系真与假？所以之前我好早嗰个时候同你讲过，就算我哋系研究神秘学嗰班人嘅话咧，我哋都系唔会系会做 single source 嘅，一定会系 multi source 去揾究竟呢样嘢系咪一个真确嘅嘢咧？因为我哋 post 出嚟未必系真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回顾翻就系话 Bilderberg 或者 Illuminati 佢做紧一个嘢，其实就系话除咗系你嘅每一个生活嘅细节佢会做嘢之外嘅话咧，其实最主要嘅即系头先我都同阿 Trevor share 啦，你冇电视。OK 嘅而家啊，我谂大家网民都同意嘅。但你冇电脑咧，你会死嘅。吓，因为点解咧？你有一日 啊，上唔到网啊， 系啊， 你都已经打电话去 PCW， 你都铲到飞街 嘅。系啦，嘈嘅真系系啦， 成晚都唔知点算好。 系啦，啰啰挛咁都唔知有啲咩， 想迟一阵都唔知点咁。 系啦，咁所以其实佢哋借着咗呢个媒体，所以佢摆好多资源，佢摆好多资源落一啲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度，佢散播一啲消息或者做一啲嘅所谓叫做思想控制嘅一样嘢，去话翻俾你听啦。呢个系一啲比较上系side啲嘅嘢，因为我惊我越差越远啊。其实来来去去最主要一样嘢就系话佢哋个主旨，佢哋嘅目的都系仍然都系话想去控制你哋呢班人。其实佢哋觉得呢样嘢70亿人太多太多啦。咁可能有啲人话喂，咁70亿人太多嘅话，咁你咪。令到佢哋自然流失咯，佢哋系唔会自然流失嘅。头先讲过，佢又运用咗好多好多嘅方法，令到即系等于其实我早一集都有讲过香港嘅沙士，其实基本上就系有一班美国嘅人去咗中国去放咗呢个病毒，然后即系走鬼咗去，咁啊令到但系唔知点解 end up 咧就 on and off 唔知咁样流下流下又广州就去咗嚟香港，系啦，其实呢、這个 原意就系想喺广州嗰度散出去。只不过咁啱巧中咗嗰个就走咗落， 系啦，咁就搞到咧个 outbreak 咧，原来就唔系喺大陆， 就 系个 outbreak 就变咗喺香港。 OK， 即系呢个就系佢哋嘅意料之外嘅嘢啦。 冇错啦，呢个系啦，原意就系做呢样嘢，但系 end up 就唔系咯吓。但系佢个理念啊，个背后嘅理念其实系做紧呢样嘢， 就 系 希望即系尽量灭绝多啲人啦，有灭到几多灭几多。 冇错， 咁你好明显嘅 outbreak， 即系如果你呢一个 SARS 系喺中国大陆发生， 大镬啦。 而中国大陆个卫生情况唔系太好嘅话， 冇错啦， 嗰个影响力嗰个 更加恐怖， 嗰个伤亡率就好高啦。 冇错啦， 只不过咁啱你喺香港又大家又消息流通， 冇错啦。 嗱，唔好讲政府做得啱唔啱，呢啲好敏感。唔好讲做得啱唔啱，总之就系令到好似叫做揿咗，但系 end up 其实揿咗，亦都嗰班人亦都系有呢个骨枯啊、各样啊咁样。 系啦，有好多后遗症， 好多后遗症啊嘛。 冇错。 咁只不过即系话，原意佢哋就想系将呢个种啊放喺内地嗰度。 冇错。 咁但系呢个已经，你相信呢啲咁样嘅行动？可能系喺 Bilderberg 里边呢个会议已经讲咗噶啦， 已经讲咗，冇错。因为嗱，喺出边咧，我谂如果网民有心机去 search 咧，其实 Bilderberg 咧同呢个嘅 HWO 咧，亦都好大好大嘅密切关系。 HWO 系 系啦，呢个嘅 Health WHO 呢个嘅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系啦， 世界卫生组织 个密切程度咧，又系非常非常之密切嘅。 所以其实即系药厂亦都系 under Bilderberg 控制咗， 冇错。 包括而呢个联合国嘅世界卫生组织，亦都可能同可能吓同 Bilderberg 系有一个密切嘅合作关系， 冇错啦。 所以睇翻咧， 冇得搞喎咁样。 诶， 即系冇得避喎， 冇得避， 冇得避，只不过要知咁解啫。 系啦，冇错啦，要知咯。即系其实我唔好话我哋话懒系咩唤醒其他人啦，就系、是、我哋觉得一样嘢就系话。 唔係有啲網友可能係未聽過 Bilderberg， 即係而家我哋就係、是、其實我哋踩界就係我哋利用緊佢哋嘅媒介，用緊 Internet 呢個媒介，用緊網台呢個媒介，或者用緊一啲喺呢個 list 裏面嘅一啲公司佢哋嘅 apps， 佢哋嘅 device 去散緊我哋呢個反緊、或者係喚醒緊大家所有嘅一個嘅信息， 冇錯， 一個題目出嚟。 我就係想俾大家知道，究竟其實咁多嗱，其實有啲人可能會覺得我哋喂好似有啲恐慌性嘅 message 出咗嚟， 搞到好驚咁， 搞到好驚嚇。但我就想話翻俾大家聽就係、是、其實。我哋而家我同阿卓飞嘅口中讲出嚟嘅神秘组织，例如头先即系之前讲过嘅就系共济会啊、光明会啊，甚至乎而家 Bilderberg 啊咁样咧，呢啲组织确确实实喺呢个世界系有嘅吓，咁、而佢哋各做紧嘅嘢，亦都确确实实系做紧头先我哋之前讲嘅嘢，系而家一路 ongoing 紧嘅，所以都想即系俾大家即系听众都有个所谓叫做知情权啦，俾佢知道，因为有啲即系你知道，头先都讲过就系、是、好多人就系挂住揾钱啊，定系挂住其他嘢啊，咁亦都可能忽略咗，即系其实有啲嘅咁恐怖背后嘅一啲嘅组织去做紧一啲咁嘅情况咯。 OK， 嗱，咁啊时间已经去咗一大橛啦，已经差唔多完啦吓呢一集。咁我哋会将呢一个 email 咧，即系当然我哋会 delete 翻 Adams 个 email address， 我嘅 email 嗰啲你嗰啲 IP 啊嗰啲嘢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将呢个你个朋友俾你呢个 email 成个 email 咧，就会摆上去我哋嘅 forum 嗰度。咁大家就可以睇到，因为正话因为时间关系，如果我哋一路会逐个 list 咁讲咧，其实即系讲一 part 嘅，即系唔想嘥大家嘅时间。咁所以我哋会摆上去大家自己睇啦。即系其实系呢、這个咧，仲要系1999年嘅 list， 即系话而家嚟紧，而家呢个 list 咧、已经唔同咗呢班人噶啦，或者可能有啲人已经换咗嘅。咁、但系只不过就系话你仍然知道佢哋嘅目的 做 紧 啲 乜嘢， 系啦，冇错。 即系肯定而家 Google 晒嗰啲已经包咗喺入边啦， 一定有噶啦 ，Facebook 嗰啲， 冇错 ，Facebook 有啦， 嗰啲肯定已经系摆咗入去 啦。一定有，一定有。 只不过即系话你而家去到呢一个位置就系冇啊，你都系要知啦，系咪？知咗你都系要用嘅，但系你即系叫做知道紧大家做紧发生系咩事呢、這个世界上高。 正确， 系嘛？咁正话好啦，呢一集个时间其实差唔多啦。咁但系最后都问到你一个问题。 好啊， 喺你一路去做呢啲咁嘅研究嘅时候，其实有冇试过？去发现咗 Bilderberg 佢做嘅嘢，除咗系关乎到呢啲嘅卫生啊、食物啊嘅嘢，其实战争入边佢系咪已经 involve 咗好多入去？ 嗱，如果有讲起战争，又要有讲第二个 topics 嘅，因为咧，其实伊拉克嘅战争啦，吓、或者甚至乎越战啦，吓、或者甚至乎而家911啦，虽然911唔系一个战争啦，吓、都系一个所谓大灾难啦，吓。其实各样各样咧，你讲得非常之啱，都系背后有一啲某一啲嘅神秘组织策动。嗱，我唔可以讲净系 Bilderberg 策动，因为我唔想俾人哋感觉咧就系、是，喂，你讲 Bilderberg 就系讲个每一样嘢都系 Bilderberg 就出现，你讲 Illuminati 就每一样嘢就好似讲要 Illuminati 做。其实呢样嘢咧就系话，我之前我谂咪后都同阿卓飞 share 过，有啲人其实系好多 overlap 咗嘅。咩叫 overlap 咗咧？就系话有啲嘅佢哋嘅 member。可能有 Illuminati 嘅背景，有啲咁，亦都有機會就有 Freemason 嘅背景，有啲淨係得Bilderberg 嘅背景，有啲就兩個背景。咁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好難去 classify 或者去 distinguish 究竟係邊一個係邊一個組織去發動嘅。但係我可以好肯定同大家講一樣嘢咧，就係話咁多嘅組織，我講過三個組織嘅啫，其實咁其他嗰啲我諗即係將來有機會先講啦。佢哋嘅背後嘅理念 都係 一致嘅，係啦。 所以點解啲人就會好混亂咗啦？究竟係 Illuminati 啊，係 Mason 啦，定係話係 Bilderberg 啦咁樣？ 冇錯啦。 咁但係會唔會其實亦都有可能係 Bilderberg 佢揾呢幾個人嚟？就因為知道呢幾個人係可能係我求其噏嘅啫，可能知道呢幾個人係 Mason 嘅。 而因为知道呢几个人系 Mason 嘅时候， 嗯， 就希望去揾佢哋，利用佢哋或者利用 Mason 做紧嘅嘢， 嗯， 去达成 Bilderberg 部分嘅目的。 有机会有嗱，点解我会咁讲呢？因为始终 Bilderberg 佢个即系历史啦，应该咁讲咧，由1954年开始啦，佢历史唔长嘅，甚至乎追溯到头先我讲过，佢五四年之前。吓，都系有呢个嘅 Venetian Black Nobility 嘅背景噶嘛，但系你唔够 Freemason 嗰个 历史 长啊嘛，系咪先？人哋1776年去到而家嘅，基本上佢个 foundation 已经 build up 咗出嚟嘅。你讲得我非常非常啱啊，卓飞，我有理由相信一样嘢，就系话佢哋做紧嘅嘢，可能有一啲嘢系要。某一啲嘅神秘組織去幫佢哋手，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嘅神秘組織已經做到一段一個 part 嘅啦，已經嚇， 嗯， 但係佢後邊嗰 part 咧，可能係會聯同其他嘅一啲嘅神秘組織去一齊做咯。 即係 Bilderberg 同 Mason cross over， 即 係 做一單就係 cross over 嘅。 所以神秘學點解咁 引人入勝？係。咁引人入胜系啦， 点样引人入胜呢？就是，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就系有一啲你系 verify 唔到个答案系啱与错，或者系咪 confirm 嘅， 嗯， 但系深信嘅，我都深信，因为我研究咗一段时间咧，其实我深信，我哋而家今时今刻喺嘅世界度系有一啲不可告人嘅一啲秘密嘅行动或者秘密嘅组织，好多时都系策划咗好多嘢。 但系点解？譬如就系讲紧你讲紧嗰个 Jim 咩啊？嗰个研究者 Jim Tucker 系 Jim Tucker， 嗯， 喂，佢研究咁多年，佢都冇事嘅，佢冇收过死亡威胁啊嗰啲咁嘅。 其实有噶嗱，因为我谂始终今集真系短啦，同埋真系我唔想再 短四节噶啦，已经仲短 啊，唔系多嘢。sorry， 唔好意思，多嘢讲啊。因为其实 Jim Tucker 喺嗰个调查过程之中啦，头先我讲过佢混入去，即系佢 before 个会议开始之前一个星期，佢订房、订酒店、订餐厅唔得。咁然之后佢走咗出嚟之后咧，其实系有一架车咧，好得意系跟住佢嘅。 嗯， 跟住佢就叫个司机停车，咁后边嗰个车停咗喺度。and then 就等咗一段时间，我谂10分8分钟啦，佢又开翻车之后架车又跟翻住佢，咁咪隔多段 跟佢啦， 系啦，明跟佢噶啦，咁样好得意，就佢再叫个司机停车咧， 佢又停， 佢唔系停啦，今次咧后边嗰个车咧，即系嗱呢个咧呢段片咧，其实基本上喺 YouTube 嚟有揾到嘅吓，你哋大家如果有 偷录噶呢条片系， 唔系嗱，应该咁讲，条片咧会出咗嚟咧，就系因为佢。同佢嘅 assistant， 佢 assistant 就揸住个 cam 嘅， 嗯， 加埋个 driver 嘅，有三个人喺架车度，咁佢 assistant 就开住个 cam， 嗯， 就一路系咁影住佢个后镜，就见到架车， 嗯， 咁然之后咧，第二次啦，佢停咗架车啦，个车就 overlap 咗佢嘅车，即系爬咗佢头，嗯，然之后喺佢前边度停， 嗯，停喺佢前边， 停喺佢前边，即系都有时有啲嘢觉得就，咁然之后佢自己都觉得。因为嗰时系西班牙啊嘛，佢自己觉得佢个生命都受威胁，咁佢打去领事馆， 嗯， 打去领事馆咧，呢个都比较上爆嘅。咁领事馆答案就系、 是、佢打去唔系 Jim Tucker 系咩人话？ 美国人 系佢打去西班牙嘅美国领事 系啦，打去西班牙美国领事馆，佢话我俾人 follow， OK， 咁佢话你而家喺边度？你边个俾人 follow？ 你做过啲乜嘢？咁佢话晒俾佢听啦，咁咁佢唔系即时答佢嘅，咁人咧之后佢讲咗佢嘅地步出嚟啦，我住喺边间酒店，你 call back 我啦，如果咩嘅话咁样，咁人咧佢有回复嘅吓，即系住西班牙嘅美国领事馆有回复嘅，就话咩咧？就话。你去嗰次，你去嗰次做 reservation 嗰间酒店系 Bilderberg， 下星期去做 conference 噶，咁样。 嗯， 而家你个生命受到威胁啊，我无能为力啊。 唔系啊嘛， 系啊， 佢咁样答佢， 真噶， 即系佢话俾佢听，你得罪 Bilderberg 班人，我帮你唔到啦。 系啦，冇错。 唔系啊嘛， 你 remind 咗我呢样嘢， 咁恐怖？ 有啊有啊， 美国领事馆都会话俾你听，救你唔到。 系啊。我无能为力啊 ，we can't help， 系啊，嗱我唔系吹水噶，睇到喺个你如果网民有心机嘅话，喺 YouTube 度或者喺个 Google 度 search 到噶，Tim Tucker， 然后之后就Spain， 等我 check 翻下资料，因为其实佢嗰个咧应该系我唔系好记得， 唔系我哋咁啦，我哋揾翻一扎 link， 即系嗰啲片， 系啦系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就摆埋上 follow， 咁啲听众就一齐喺即系听完之后就可以喺 follow 度睇翻一啲 Jim Tucker 佢。抌出嚟嘅片， 嗯，冇错， 系即系真系讲到嘅，大家都起码知道呢个咁嘅 即系冒死吓，帮我哋揭呢啲资料嘅人，佢个样系点样样先啦，即系等大家知道认识下呢个人啦。 哇，佢好犀利噶，佢有个叫做啲点讲啊，佢有一个叫做形象喺度咧。 嗯， 我每一次咧，我睇佢个 video 咧，每一个 shot 咧，佢都担住支烟。咪真系好搞笑嘅，我见到咦咁得意，因为一个老人家嚟嘅，已经系吓好老大龄嘅，但系佢系爆到系点咧？佢系呢个 Jim Tucker 系爆到咧，连呢个嘅美国嘅神秘学专家咧，呢、這个嘅Ventura 咧、都揾佢嘅。 即系呢、這个 這個、Jesse Ventura 吓、 连 Jesse Ventura 都揾佢去拍一个 series 系真系讲 Bilderberg 嘅。 啊 ，OK 喎， 系噶，所以如果大家网民 即系就唔知边个系Jesse Ventura 嗰个咧，就真打屁股啊，大佬，即系讲咗咁多集 DIA 嗰集，好多资料都系佢自己亲身走入去， 佢亲身走入去 嘅， 真系 走入 DIA 机场嗰度挖料，即系俾警察拦截佢，即系而家佢已经系我偶像嚟，你知唔知啊？即系佢直头系我偶像嚟啊！ 我 send 咗 email 俾佢啊，但系佢未复咋？ 系咩？ 系啊， 佢直头系我偶像。 我 send 咗 MJ 十三条 link 俾佢，但系我唔知佢有冇搵人哋。 佢直头亲身走咗上去Fox电视台， 系啊， 佢亲身走上去直头同嗰个 Morgan Pierce 啊、 ，Morgan Pierce， 即系嗰个咩英国嗰、那个英国人咧、直头亲身走去英国嗰度同佢对住 对话啊嘛，系啊系啊对话啊， 录咗个半钟头啊，好好睇，即系睇佢哋两个针锋相对，即系佢。讲紧九一一事件嗰、那个嗰、啊那个阴谋， 冇错， 全部系哇，即系冇得顶嘅。呢啲我揾翻出嚟， 正爆，系、真系好睇，好 嘛，好啦，咁啊，哇，嗱，得啊，呢一集第一集啊， 因为其实唔好意思、 交到货啊， 多谢，因为唔好意思，因为你 remind 咗啲嘢咧，其实好多嘢，好多资料喺度，但系啲资料咧，好似话真有少少零碎咧，咁好似阿卓飞要 remind 咗我头先讲嗰样嘢就系、佢俾人恐吓啊，或者甚至乎即系有车跟佢啊，剩咧，咁我其实我遗忘咗讲，咁好多时，所以咧，我谂嚟紧啦。如果有一集嘅话咧，我都想去俾多啲 update 啲嘅资料嗱，因为呢个咧，始终头先阿卓飞讲过啦，有一啲嘅听众可能对 Bilderberg 嗰个嘅认知冇咁深，所以咧，我哋好似上次即系 Mason 咁样，我哋由浅入深就话翻俾佢听下 concept 先，究竟呢个组织系点嚟法啊？咁样， 即系肯定啦，喺 Season 4 Adam 咧会再上多嚟一次，起码上多嚟一次，就会继续讲呢个 Bilderberg 嘅嘢。咁到时睇下会唔会有个最新嘅 list？ 试下揾下 个新嘅 list 啦，同埋一样嘢我想讲咧，就系而家最大嘅 events 就嚟啦，就系伦敦奥运。嗱，我就揾一啲资料咧， 即系佢伦敦奥运会唔会有一个死亡要挟咧？一个恐怖袭击咧，如果有咧，都好有可能系 Bilderberg 已经策划咗， 同埋 Illuminati。冇错，我有噶啦，其实我已经揾咗噶啦，但系点解我今次我唔讲咧？咁因为头先讲过咧，新一集咁梗系揾讲啲新嘅嘢噶嘛， 听众真系插死你啊！ 系啊，再讲 Illuminati 真系晕低啊！ 好，我哋下次再见啦。咁不过下个礼拜继续会有 MJ 十三，我哋睇下尽快安排啦。过一两集之后就再捉阿 Adam 上嚟 ，OK， 即刻再爆 ，OK， 好多谢晒，多谢大家收听 ，OK， 系咁 ，OK， 拜拜， 拜拜。